确定重启商业活动的时间表。虽然巴西近日的病例持续上升，但是包括总统博尔索纳罗在内的巴西领导层仍然坚持封锁经济，比病毒带来的问题更严重。博尔索纳罗较早时表示，对死者感到悲痛，但是这个是每个人的命运。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请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3点，升247点，总成交金额300几万。3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8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7.4升7.4，腾讯控股428.2跌2蚊，中国平安80.35升1.95，美东汽车16.56跌1.02，美团点评152元升4.9，友邦保险69.65升2.38.3。盈富基金24.6升3.4，小米集团12.82升3.6。FIE 南方恒指报7.2，系跌2.2。港交所291.2升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53，瑞士法郎8.059，澳元5.38。新西兰元4.968，欧元8.6714，每百日元对港元7.1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2661点，升336点。港金现价报159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53美元，卖出172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湖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东区海底龙尾就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路之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咧就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排到去加龙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挤塞，龙尾就喺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啊！咁虽然啱啱拖走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罚款2000元。好，空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康康玩得好认真。 大家姐，大家姐，啲听众话咧，李志刚同你好似样，佢系咪你私生子啫？ 我边鬼生得佢出啊？ 唔通你想收埋个小鲜肉小白脸？ 哎呀，咁我都知佢中意饮莲藕露火汤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咪、罗敏庄、阿土，咪好似饮完老火汤咁样，行气活血，虎虎生威。 讲咁多，记住听实咪健康康啦。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二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三 Give Me Five 歌声关挑战站，齐齐打大佬，有请曾志豪、师兄祠堂 Alex 李志刚带你直闯师兄的禁区。 二台六月Summer Fun真系噔噔噔噔噔。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好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好似今日大家都精神爽利喎、 哦、，OK 啊， 容光焕发。 但唔知点解喎，连续两日咧，你琴日讲完未话你早起身5:09阿仔饮奶咧、 啊、 叫醒咗你嘅、 啊啊。 我呢两朝咧6:03就醒嘅。 即系你谂住帮我喂奶啊？ 咁如果系嘅话，个仔都 定系我哋原来 我再搭到车嚟嘅， 即系我哋嗰个拍档嘅共鸣已经去到咧， 传染即系打 佢醒。跟住隔篱嗰个问佢：你喺度做咩？ 我冇喂奶啊！ 豪仔个 B 醒咗，我想陪住佢一齐。 佢觉得有个责任帮手冲凉。 我想听日去买个椰菜娃娃， 因 为不时之需，因为屋企都有个 B B 公仔嘅样嘅。 然后阿乐乐咧，亦都听到佢妈妈就话：阿妈，你做咩半夜起身走去厨房我冲奶咯？ 系乐乐都要啊！ 阿子唔系冲奶，我都觉得有啲饿，我都想饮啲奶。 试一试，试你呢个了解佢多啲真。嗱，我琴日好开心，我琴日我就去咗睇呢、這个剧场的表演， 哇咁犀利可以入到剧场啊！ 好犀利啊！仲、啊、要系咧，我大乡里我第一次睇嗰种形式咧。咁头先我问咗阿剧场老祖黄耀祖咧，佢、 啊、 就话唔系嗰啲好常见个， 我都做过几个， 系啊，都几新鲜。佢一个咧唯独剧场嚟嘅， 系有阵时咧又叫做独剧剧场， 系啊， 咁、那个形式咧就系同你平时睇嘅表演、啊、有晒台灯声，有少少唔同噶、 啊，有唔同噶。我琴日咧仲要系因为老老实实咧，因为好多我哋嗰啲传媒前辈咧，佢哋有份演出。你直情覺得有一種熟悉感覺嘛，譬如阿曬哥啊、阿狼哥啊，仲有阿志雲大師啊，仲有佢哋好多劇場嗰啲人咧，咁啊好得意喎，因為固然佢劇本都好得意啦，佢嗰個講咩23樓嗰啲咧，就講一啲由美國改編講一啲。一個電視節目咧被政治打壓嘅， 我、okay, 講緊美國嚇，不過引入嚟香港咁你自己 get 啦。咁但係我覺得第二個好笑嘅地方係，頭先嗰啲全部我哋熟悉嘅人嚟噶嘛， 啊、 特別係咧，譬如我同阿田，你又會見過阿曬哥，又見過龍哥咧，佢哋、 啊啊、 平時 公司哥咧，佢哋曾經 我哋 老闆嚟噶嘛， 我哋嘅 office 嗰度咧，咁梗係。 威严啊， 系严肃啦， 指挥若定啊，不苟言笑啊，一定系同你讲啲好正经严肃。虽然佢哋好好人嘅， 系 咁，但系你未见过佢诶、做戏，你有见过，你未见过佢激动地会爆粗啦。 哎呀，系啊， 你又冇，你又几时有见过我哋即系咁熟悉嘅管理层咧？佢会做嗰啲咧，就系话，哎呀，我想摸你只手仔啊嗰啲啦。 明嘅，即系佢另外一个面俾大家睇到。 即系佢个角色系要做嗰啲啊嘛。我特别琴日望住阿狼哥佢嗰个表演嘅时候，我一路望住我话，嗰个扮紧我。 系啊，狼哥，我成世未见过你咁咸湿过啊。 系真系啊， 从未如此咸湿过。 即系你突然间见到原来管地层嗰个样咧，即系由于太熟悉咧，平时都系谂起佢。我就其实平时做戏多啲，一定系你嗰下即系哇，即系演技出色。 演技出色一定系。 演技出色。 佢哋做老板嘅时候咧，真系咧嗰个样啦。 要对你个款噶嘛，一定入噶嘛。 我真系入行迟，我同佢哋两个位嘅接触咧，都唔系喺电台度嘅， 系啊， 好多时候喺剧场度见到佢， 系啦，咁已经系可以释放噶啦嘛， 因为我哋 见 到佢都恭恭敬敬噶嘛，会， 是啊、 但系竟然喺个舞台，即系你做作为座上客啦， 好好笑， 喺个叫剧嘅时候咧，见到、咦，原来你咁噶， 我谂紧如果佢哋咧， 都几另类啊，真系， 仲要佢哋如果而家仲系翻工嘅话咧，假设佢哋系可以咁样， 仔哥同狼哥都成日听我哋节目嘅，你哋两个小 我就知道 啊， 你话如果琴日睇完佢喺嗰度劇場度見到佢精彩嘅爆粗，跟住今朝翻到嚟，佢同你開會嘅就話：交份 report 俾我。 係啊，你安排成點啊？約咗嘉賓嚟啊？ 係啦， 你真係完全 佢哋咁嚴肅嘅咩？之前喺公司 有工作上啊嘛， 即係冇可能有呢一面。 你工作上你唔可以喺度即係好似做戲嗰啲樣就出嚟噶嘛？啱啊！ 咁佢對住你又好難做到嗰個角色要求鹹濕嗰樣， 係喎，真係好好笑喎！即係睇嘅時候， 所以佢哋退咗休之後先至就享受佢哋而家想做嘅嘢， 同埋真係演繹得口出色嘅，因為跟住我聽到佢哋講咧，原來。你当佢有一个角色咧，就 系 好正气嘅总编辑，一个就咸咸湿湿，头先讲嗰个编剧咧，佢话我听过，原来狼哥之前系做过正气总编辑噶 ，OK， 佢系可以咧，即系几年之后转一转个身份，我今次试下玩呢个咸湿小编剧咁样咧，我又做到噶，真系 好期待噶，我本身咧今年十一月有一个舞台剧嘅演出， 就系做咸湿小编剧， 唔知做咩， 小助手啊， 好似做律师，但系我系同狼哥同台演出 啊，好啊， 哦，因为疫情嘅关系咧，而家咧就要。騰期咯，騰咗去出年咯， 咁都有機會啊，只係出年啫嘛。 我真係期待喺嗰位導演同監製咧打電話俾我嘅時候咧，跟住佢我即係當然都會問下啊，做咩戲啊？啊，有啲乜嘢嘅演員啊？佢第一個答狼哥， 係啊係啊係啊， 我做咁樣 咯，係啊係啊，好 好想同佢， 但係唔係佢意思，可能係狼哥咧就幫手唔知做啲咩，係冇同台演出。 唔係咩都好啊， 唔係啊，但係就算唔係同場戲嘅話咧，我哋一齊排戲喺嗰個過程度，即系呢个前辈，呢两个前辈， 好犀利， 我都好佢哋好锡我哋啲后辈啊。 同埋琴日我大乡里咧，咁佢嗰个唯独剧场嘅上演地方咧，系啦，佢就喺尖沙咀嗰个即系K 数目字嗰个地方啊。咁我咧就大安子，我就我知喺边啦，揸车拍埋去，哇，仲可以搵嘢食。哦，但系点解冇嗰个楼层嘅咧？原来佢喺 K 字头咧， 有两边嘅， 系啦，佢系去到尖东海旁嗰边嗰度嘅， 新嗰边嘅， 新嗰边， 我就拍咗喺嗰度咁样，哇，仲俾人耻笑添，咁样真系， 点解要耻笑啊？呢啲咁样嘅情况， 系啊，周志豪发生咯，周志豪嗰度冇出奇呢两个字噶， 我仲觉得好大乡里咧。我覺得佢嗰個 K 字頭裏面嗰個商場，特別去到尖東嗰邊嗰、那個，佢個廁所好豪華啊！ 咁你係咪想 好想影相 啊？ 佢 新起啊嘛， 佢直情有冇去過佢嗰個廁所啊？ 我即將會，我未去。 佢直情更衣室咁樣㗎，我入到男廁咧，我諗住屙薯薯咁樣 咧。更衣室咁有幾咁豪華？ 唔係啊， 豪華嘅 更 衣室 啊，係嗰個廁格喎。其中一个次格，佢直情咧有一道金色玻璃门咧，磨砂玻璃窗咁样咧，你情愿觉得哇喺里边冲个凉都仲得嗰种嚟， 即系大到靓。 我就唔系我大乡里啲啫，我就觉得系啦。嗱呢个就我好高兴嘅嘢啦，系啊。你做咩今日咁开心啊？点解你又 咁做咩今日咁开心啊？ 系啊， 我琴日唔使剪带咯。 唔系啊， 因为我哋将个录音改咗今日录，平时礼拜二录啊嘛，咪礼拜二翻去开始剪大咯。 但你定系你睇到我帮你剪嗰条快问快答，我订咗未啊？ 唔系呢个订咗啦， 咁你开唔开心啊？ 我都开心， 啊、 但呢个要真系要找一找曾志豪噶啦。我哋每一个礼拜咧寻找快乐的人咧，就系出街嗰集，譬如上个礼拜就阿桂花田啦，就系、是、我哋访问嘅嘉宾啦。今个礼拜咧 就 系 黄耀祖 嘅，系啦。礼拜四、礼拜五咧，留意住我哋风骚嘅节目有得听啦。 系啊系啊。 但我哋同时间咧喺录音嘅时候咧，都会拍摄咗一个快问快答。 答的版本。 冇错冇错。 有好多咧听众们之前咧好热心喺网上面留低咗嘅问题嘅话咧，我哋就会因为嗰个得两集系啦、 啊， 我哋尽问、 啊啊， 就算有啲嘅问题咧， 尽问 系啦、啊，我哋未必摆到喺个声音版本，我哋都拍低咗佢，都答咗你哋。咁大家咧而家上到我哋风骚嘅专业就可以睇得到啦。 系啦，呢一集就系、是。 哎，好湿， 你 剪得几好啊，仔！ 咩？佢之前摆个小确幸嗰啲咧，做运动嗰、那个佢、 啊、 都做咗噶嘛。 最紧要你答得好，素材多，我琴日好容易就揾到嗰啲图片配合佢啊，真系 系啊， 嗰啲咩龙套猪啊、潘金莲嗰啲全部出晒。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精神爽利啊，希望大家咧迎接住呢一个今日几号啊？ 系 六月三号。 系啊，如果仲有问题想问啊，曾志豪嘅，趁住我哋一点之前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 系 系啦，因为跟住我哋完咗节目之后。我哋做访问佢噶啦， 系啊，网上面好热闹啊，仲有一个题咧，大家可以留言噶。今日咧，我们的个主题咧就系话边一位嘅歌手，佢第一首嘅派台歌或者第一只专辑已经爆红，你又想听嘅话咧，留个言，一阵喺十一点半之后同你哋一齐听歌。 你为我而设过呢个环节， 播歌同读 歌 系两 件 事嚟 嘅。 爱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相许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又何以？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 要走，风骚快活人。 Hello， 点解咁开心啊？我哋 因为你头先咪后面讲嘅嘢好吸引， 好精彩， 唔使咪后讲啦，新闻都讲咗啦，系咪先？呢一轮呢一位朋友咧，即系都频频助攻咁样，我好似 系啊，尤其是咧，好多香港人咧听到呢一个新闻嘅时候咧，觉得系一个出路啊， 系 呢个真系犀利噶。 我哋政治正确，我一定会话好嬲啊！我觉得佢 系啊， 我听到我嬲啊。 唔系 咁样抢我哋啲人才过去，我唔中意佢咁。 咁系咪先？佢唔系 佢又冇话要抢啲人才过去。 问题系你 嬲 人 才自己想过去啫。 佢而家开放多咗机会，佢、我用一个大婆嘅身份，佢系小三，佢勾引我哋啲老公过去。 咁你系大婆，究竟你个角色系演绎紧戴安娜定系卡米拉呢？ 哦，卡米拉是属于桂花田嗰边嘅，系啦，唔系、我系属于北。 你将桂花田同卡米拉摆喺同一个 group， 你 真系扯头发嚟张水角 都系英国嗰边嘅，我系属于北京嘅大婆，系啦，我嬲啊而家，你系老公，你系香港老公，佢系英国嘅小三，呢个先政治正确啊嘛，而家我嬲啊真系，岂有此理，你呢个咁样嘅吓？桂花约翰逊，而家你俾咩条件勾引我老公王耀祖过去？ 冇啊， 你讲嚟听下。 我都喺度嘅，话俾你听。 你点样啊？而家 我而家咧就觉得，你嗰个颈箍箍得好似好紧咁，我帮你松翻少少啫嘛。 系啊， 你讲到自己好温柔咁样， 系 啊，松翻少少你个颈箍。 你而家勾引我呢个香港王耀祖老公， 我见到佢透不起来啊！ 你俾佢十二个月可以嚟你屋企。喺度饮汤食饭，仲要住埋落去， 仲有机会可以揾工做，之后就有居留权。嗱，讲紧系乜嘢咧？就讲紧咧，其实之前已经有讲过噶啦，就是、英国嘅首相啦，阿 Boris Johnson， 佢就话咧，如果中国咧喺香港咧实施国安法嘅话咧，英国咧已经准备好会修改法例啊，容许合资格嘅香港人咧就延长喺英国居逗留嘅时期。嗱，之前都系咁讲嘅啫，有多咗咧新嘅消息，因为咧佢分别咧就喺英国嘅报章。同埋香港嘅南华早报啊，发表咗文章啊，就话啊，如果真系呢个国安法咧香港度实施嘅话咧，伦敦政府就会点样去修改法例嗱？包括咧就系话，如果持有呢个 BNO 嘅人士同埋拥有咧英国国民身份嘅香港人喺英国咧就可以逗留12个月，而且仲有更加多嘅权利，包括。容許在英國度揾嘢做，並以此去取得呢個公民嘅資格嘅途徑嘅。 咁你話啦，我作為一個北京大婆，我係咪嬲啊？好地，本來你已經同我一齊噶啦，而家你個小三你同我講話。你嚟啊 ，come on， 我可以收容 你。 你 呢个政治好唔正确，我要更正你先。 点解啊？ 即系你 觉得 呢一个大婆，我唔讲你话嚟自边一度噶啦吓，系唔俾自由人哋嘅咩？ 唔系啊，喂， 你 头先 咁讲， 喂，你应承过我噶，你呢个英国小三， 唔系一生一世， 你应承过我咧， 离婚唔系犯法噶。 嗱，你同佢分咗手咧，你就俾翻呢个香港老公我。 哦、 你应承我咧，你唔会再咧同佢眉来眼去咧，亦唔会将条锁匙俾佢嘅。 错， 而家 你 无端端将条锁匙俾咗我香港。 佢有拥有过我嘅， 可唔可以唔好讲佢？佢话我拥有佢，我有啲想呕啊！突然之间， 嗱你咁样呕系啱嘅，政治正确。咁你咪见到我觉得开心啊？ 咁见到你开唔开心？ 嗱，你试下话唔开心啦、 啊。我都系望翻地下算啦。做男人嘅有阵时即系向下望都有好处。 接地气，接地气，咁啊，你唔中意咩？而家 又唔系嘅，凡事多个选择，我都冇坏啊。尤其是不停喺度改变紧啊嘛。咩叫改变紧咧？即系好多时候话我承诺唔一生一世，我都承诺50年啦，咁样咁有阵时咧改变紧啊嘛，咁啊多啲选择嘅话，又何乐而不为咧？ 啊， 唔系点解 外面风景更好啊？而家 唔系点解啊？有啲人啊喺直播室入边啊，都要保领翻嗰部 BNO 啊！ 我觉得而家你呢个英国小三 系先 你英国小三做紧啲咩？我同阿香港老公，我哋有啲嗌霎啫嘛，我哋会自己搞翻掂噶，你就乘虚而入。就好似嗰啲感情空虚嘅时候咧，佢突然间伸出就 okay, 你如果有唔开心嘅， 大婆你等 下先，你嚟我屋企度，我可以俾你住，本来九个月，而家俾你住够十二个月。 大婆，你等阵， 小三你讲啊， 明明系小三拥有先嘅，其实个大婆应该 你抢我先噶， 你错。你谂下，你之前有冇你呢个小？ 当 时 当 时大婆同小三，我错啦，好唔好啊？ 你错就梗噶啦，你谂住你冇份啊你？ 喺九七之前，个个揸住边个？ 嗰陣時啊，係你哋帶埋嗰啲惡霸嚟搶咗我香港老公走㗎，即係講緊清朝嘅時候，清朝佢割咗俾你啊嘛， 係 咪先？而家你唔啱啊嘛， 係啦，係打仗都唔啱嘅。 咁你諗下啦，香港老公应该点样咧？佢应该开心定唔开心咧？ 唔好谂香港老公，我只系一个人啦，系咪先？ 你系香港衰公， 我唔将我自己嘅谂法摆到咁前面啊！好，我哋谂下大众点谂啊？ 好， 你哋见唔见到啊？呢一排咧喺唔同嘅速递公司嗰度咧， 大排长龙啊！ 长龙啊！因为咧，如果你要补领翻呢个 BNO 嘅话咧，其实都要咧就系、是、可能用速递嘅方法啦，都要咧交几多嘅文件嘅，直情系有记者朋友咧就 系 特别去到速递公司见到，哇，排三十分钟有。quota 直情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啦。 唔係啊，因為咧香港嘅郵局咧，即係好多個世界各地，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佢哋嘅特快啦，嗰、那個叫郵件咧嘅服務係冇嘅，打咩㗎？即係冇得冇得做嘅。咁所以佢哋唯有想快嘅，咪去咗呢啲速遞公司咯。 所以咧，你會見到我一個香港老公嘅諗法唔係最緊要嘅，有好多香港人啊，爸爸聲都覺得攞多本 passport 其實都冇壞啊。呢、這個亦都係我哋香港部分嘅朋友的。 我同你講，你屬於歐佬啊！你如果咁樣做嘅话，我誓死保住呢个政治牌坊。我政治正确应该保到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率团从深圳飞往北京，预料中午之前抵达。据了解，他们下午会和中央官员会面。中央政府是就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听取林郑月娥的意见。随团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及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林郑月娥今晚会离开北京飞返深圳，听朝早回港。她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处理行政长官职务。政府决定餐饮处所规定以及限聚令延长至今个月18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措施不是针对游行集会的大型人群聚集。至於當局早前放寬宗教活動的聚集許可，他說這些聚集一般在室內進行，而且有一定規例，例如要保持 1.5 米距離。至於沙田瀝源村六泉樓的群組爆發個案，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正是盡快進行病毒檢測，他呼籲未交樣本的居民盡早遞交，又呼籲居民如果有不適應該立即看醫生。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贊成政府對沙田瀝源村六泉樓的居民進行醫學監察，因為現時仍然未完成病毒檢測，又未清楚感染源頭，如果當中有居民是屬於隱性感染人士，形成的傳播鏈。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当局必须想办法尽快为六泉楼的居民完成检测，其中一个方法是强制检测，尽快追踪源头。如果太被动，有关感染个案只会陆续有例。他又批评当局现时的检测量不足，建议当局设置街站，方便市民交回样本，相信可以令到收集到的样本数目倍增。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之后，引发不满警方的示威持续。德州休斯顿有成千上万人游行纪念弗洛伊德，出发之前有默哀仪式。洛杉矶和纽约市政府都实施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戒严令。司法部长巴尔发表声明，赞扬当地星期一晚当局平息白宫附近示威的行动，又说星期二晚会部署更多警员。明尼苏达州负责人权事务的部门宣布，调查涉嫌对弗洛伊德暴力执法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部门，并且已经就事件入禀法院，对当地警方提出民事权利指控，内容是基于种族的非法执法。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238点，总成交金额49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5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2跌2.2，阿里巴巴207.6升7.6。中国平安79.95升1.55，美团点评152.6升5.5，美东汽车16.5跌1.08，友邦保险69.95升2.683，盈富基金24.58升3.2，小米集团12.78升3.4，港交所290.6升2.6。FIE 南方恒指7.22是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1，人民币7.108，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1点，升256点。港金现价报159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14美元，卖出17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啊，喺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中间嘅中线有坏车，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中间嘅中线有坏车啦，一带车多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车龙的，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牛头角道去回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出口方向大围、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桂花田， 即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你明明我讲咩啫？ 唔明嘅。 喂呀！ 喂乜嘢啊？ 咁唔系几好咩？ 有几好啊？ 桂花田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想学习嘅话，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呀，我都未讲。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法治最重要， 真相最重要。 钱最重要， 权力先系最重要， 人先系最重要。 其实样样都重要，同一个社会用唔同角度就会有唔同嘅睇法。全新一辑午夜广场学人穿社科，穿云不同研究角度，跨学科解构社会现象。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唉，我呢个拍档又开始去揾医生去供养啦。计佢漏夜揾咗个半，我想话宵夜嘅揼骨之后，啊，佢琴日完咗节目之后咧，又匆匆忙忙走去又去揾医生。咁究竟你而家状况系点咧？不过其实都有目共睹啦。我哋琴日喺风骚生活小确幸嘅时候，佢举都举唔高，系咯。提都提唔起嘅时候，都真系要去检查一下，去医治一下啦。究竟你发生咩事？点解你嘅手踭割唔割几下拍噶？曾志豪， 我琴日真系咧有问到我个医生，我话医生啊，即系点解我举唔到嘅？哇，佢几惊嘅啫。我话唔系，你唔好冷静啲，我唔系睇妇科嗰啲。我问咧，点解只手咧？佢高，跟住我示范咗一次，及我哋喺小确幸嗰个动作，佢同我讲咗，佢话如果你唔知个手咧举到一个地方咧，就系你个膊头嘅管理有问题。但系如果去第二度唔知一个咩部位咧，即系譬如我话要咁样曲再举咧，佢话就系你嘅肩胛骨有问题。咁最重要系咩攞啊？系咪有得医噶？我梗系有得医啦，你唔使担心，我都知嘅。只要我下次再去。再俾钱再医治嘅话，应该可以将呢一个不能够举高嘅问题，简称不高咧，系可以令到佢有药医嘅。我有信心，下个月啦，我同黄耀祖佢哋再挑战多一次风骚生活小。你想讲咩？我见你戴晒 headphone 想同我讲嘢喎。 唔系之前饮水，所以冇戴到 headphone， 而家戴翻啫。 好啦，我疑心病太重添啫。 系啊系啊，但我肯定答到你啦。一个月后，如果你真系做到嘅话，我请你食饭。 好，成你贵嘢。 咁你会做啲乜嘢令到你一个月之后做到啊？ 就系、 是、咩都唔做咯。 啊，你话咧，即系华盛顿斩樱桃树嗰个故事咧，大家都有印象啊，系咪先？华盛顿斩咗棵樱桃树，咁啊，老豆走埋嚟问佢：喂，棵樱桃树边个斩噶？华盛顿最尾佢就承认咗系我斩嘅，对唔住，所以就被誉为诚实嘅华盛顿啦。咁你话如果华盛顿讲大话，咁点算呢？即系例如，如果佢话棵樱桃树系自己断嘅，咁点算呢？又或者如果佢同佢讲话，我根本就冇见过嗰棵樱桃树，咁点算呢？可能你会话咁大棵樱桃树都见唔到？喂，唔系，老老实实，即系香港地。有某啲職業嗰啲朋友，佢真係睇唔到㗎喎。嗱，咩職業唔好講啦，一講就出事㗎啦，係咪先？咁但係你真係會發現，原來呢你係咪可以做到一個誠實嘅證人呢？嗱，原來真係好可靠㗎，係仲要好重要㗎。如果華盛頓佢老豆問過佢，喂，曾經講過大話，例如喂，點解細佬撲親㗎？我點知呀？唔系你㧬咁，梗系唔系我㧬啦、啊？喂，但系佢扑到头破血流，梗系唔系佢打我添噶？哇！你话如果以前华盛顿试过咁样讲大话咧，不过华盛顿有冇细佬我都唔知噶吓、啊。不过唔紧要，曼德拉讲过有系有噶啦。咁你话啦，佢老豆就唔会信佢噶啦。所以一个人千祈唔好讲大话，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而且我发觉系咁样嘅，嗱，你唔讲大话就要有牙力，即系唔好甩大牙啊嘛。同埋一定要有视力，如果唔系见唔见到一棵树？见唔见到有架车？见唔见到有个人？正所谓屋树人，做心理测验都有啦。所以咧，呢几点咧就会构成一个人咧是否系真系诚实嘅。咁喺我哋而家香港呢个社会，咩系最重要呢？ 诚实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你揸住嗰把斧头，我哋成日都话，如果华盛顿咧佢又揸斧头，但系佢又唔诚实嘅话咧，你都奈佢唔何噶。今时今日有咩比揸斧头更惊嘅？系你自己谂下啦。总之都系食多啲蓝莓好啊。点解啊？眼睛好，视力好，希望你就成数高。风头火势，昨日再展翻黄耀祖的快问快答的时候，都感受到他那份的热诚，是对于我们两个拍档，他是毫不吝啬地连续赞了几次，包括用话你两个很难相处。我觉得如果不是对我们有充分的爱，他是讲不到这一句的，所以我证实了他是很爱护我们的。很难相处的黄耀祖。 系啊，我睇翻啲带咧，不论系声音嘅版本啦，视觉嘅版本啦，原来我都有几用力去踩我两位拍档嘅。不过我都有讲翻一句、就是，咁难道我自己又好容易相处咩？可能就系咁样，我哋三个就揾到个共通点，可以一齐主持做节目啦。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香港分会咧，琴日咧就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啊，就宣布啊，嚟紧咧会有一个紧急的保育行动，而且咧仲揾咗珠三角的不同的一啲嘅机构啊，就中港两地啦嘅多间机构咧，一起推出一个咧叫做中华白海豚紧急保育行动嘅。原因咧就系话，现时估计啦喺水域嗰度咧，大约只系剩翻2000条嘅中华白海豚，而其中香港的数目咧喺过去15年以嚟咧一直下跌嘅，仲系跌咗80%添。咁我谂嗰个数目都真系非常之大啊！团体咧就话咧，其实咧中华白海豚咧已经喺呢个濒临灭绝嘅边缘啊，情况好令人担心。所以咧就建议啊，唔单止净系香港啦，或同要同埋广东等等嘅地区咧，真系要做一啲咧建设性多啲嘅方式啊，例如会唔会一啲嘅地方啦，可以恢复翻啊中华白海豚族群佢哋一啲嘅栖息地啊，或者有啲缓冲区嘅处理啊等等咁样，希望咧就系可以有一个保育区，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咧减少到啊，对佢哋嘅影响最大最少咁样咯。其实睇到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好心伤嘅。点解咁样讲咧？原来已经冇咗80%啦，即系如果你当有100条啊，而家得翻20条啫。但系呢几年咧，你成日都会听到人哋讲咧，就系话啊，我哋喺嗰边啊，即系中华白海豚栖息嘅地方咧，仲系要填海啦。有一啲嘅所谓嘅专家或者政府嘅官员就会话唔紧要噶，嗱，你填完咗个海之后咧，啲海豚啊、海洋生物咧，佢哋会翻嚟嘅。Sorry， 我谂呢个报告话都俾你哋知咧，你而家填都未填啊，佢哋已经走咗80%啦。如果你仲要填嘅话，我哋将心比己啊！你又喺嗰度，我哋住緊嗰間屋啊，隔離屋裝修啫，係咪？可能你都會覺得煩厭啦，可能你都會揾地方搬啦，係咪？如果對於呢啲海豚嚟講，你係喺佢個屋企入邊度裝修，唔知裝修幾耐，咁佢哋走咗唔翻嚟，好合理啊，因為而家已經走咗80%啦，咁樣。如果嗰個地方，令我覺得有一樣嘢大家需要留意嘅就係。點解已經走咗80%呢？其實海豚都係生物嚟嘅啫。如果佢哋已經有一個好嘅棲息地嘅話，又點會走呢？好明顯，而家對於佢哋嘅保育嚟講咧，已經真係非常之唔足夠啊！成日話香港冇一啲特色嘅地方，冇啲新嘅旅遊點咁樣，我自己覺得咧。中华白海豚真系我哋其中一个几独特嘅地方嚟噶。香港嘅朋友好多时候去到外国旅行啊，话我哋会拣去泰国，拣去马尔代夫，都系同大自然啊、同海啊去结合啊嘛，系咪先？泰国佢哋会做一啲嘅措施咧，因为佢哋都知道旅游业好依赖佢哋嘅沙滩。佢哋当见到咧，如果佢哋海上面嘅海入边嘅珊瑚那个情况唔理想啦，沙滩嗰个卫生情况唔理想，佢哋系会将成个沙滩封咗佢嘅，目的咧就俾佢哋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咧就复原啦，咁样先至对佢哋长远嘅旅游点咧，佢哋就知道咁样可以帮佢哋赚钱，就算你谂赚钱都好啊，冇问题，因为佢真系做到保育嘅。咁对于已经走咗80%嘅中华白海豚，究竟我哋嘅政府又或者我哋香港嘅朋友做咗几多嘢呢？ 我心諗，同埋我真係好大聲咁講，我諗真係唔足夠啊！保育我哋呢幾年呢十幾年咧，成日都會講海洋公園咧得到54亿嘅資助咧，其中一個佢哋之前打嘅一張牌都係咁樣講嘅。唔資助我哋嘅話，呢一啲嘅生物啊，佢哋點樣處理啊？我哋有好多動物啊，好多海洋生物喺嗰度住嘅，佢哋之後嘅後果會係點咧？何去何從咧？咁我就會話，如果你俾得54亿去保住呢一個公園，其中一個原因就要保住呢一班嘅生命嘅話，喺我哋真正嘅大自然裏面度，我幾肯定54亿冇用到嘅，但係佢哋已經走咗八成啦。咁係唔係真係需要俾多啲多啲多啲嘅關注佢哋咧？风头火晒，如果我话中华白海豚咧，其实今日我呢位拍档佢嗰件衫咧，有啲海洋嘅感觉啊，白色同蓝色嘅间条，我仲知道系新买添，因为嗰日同佢行街，佢同我讲啊，我喺呢度买噶咁样啊，佢就系桂花田。 但点解佢可以着到嗰只色咁似已经系着过 咧？唔系啊，人哋嗰个颜色本身系咁潮流嚟噶，阿天嘅潮流叫你啊， 好做得好。 科技的年代可能你会有多过一部的智能手机，是不是？原因有很多种的，各个人不同，其中有人是会怕被相关部门利用科技来追踪你，是不是？有网站就写了文章，就说在美国他们是会用高科技来监控参与示威的市民的。不要以为呢，即是部门人员不知道你是边个打边个，就算你在抗议期间呢犯了例没有即时被拉呢，他们都可以呢事后捉回你的。为什么啊？虽然呢世界各地呢有地方政府呢是给自由市民上街抗议的，但这个呢更加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来添。咁但系有人咧，趁喺呢个和平示威嘅时候，趁火打劫抢嘢嘅时候咧，哇！咁执法部门咧系有机会向电信商收集你嘅手机连接到咩嘅网站，几时连接，连接咩人，佢哋通通都知道噶，更加可以咧窃听啦你嘅通话内容啦。而美国嘅警方咧吓，甚至啊会用到非常有争议性的叫做国际行动用户识别码窃取器来将这个手机当作这个假网站，就发放信息，从而向呃附近的民众等他连结之后就拿了他的资料。哇，真是挺高科技的。这边厢政府的执法部门就用特权拿了他的国民资料，那边厢有政府就收集民众的个人资料的时候，就将这些资料就通去各个部门传来传去，譬如传完给曾志豪，又传给黄耀祖，黄耀祖又说有些资料传回给我，大家传来传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因为一个的漏洞，或者有人不见了这些机密，你的个人资料连一个普通人都会知道呢？哇，那怎么得的，私人来的嘛，不是要好好 keep 住的吗？政府应该要怎么做啊，是吗？政府怎么做事啊？等等。正当你怒吵的时候，即是想问一下啦，除非你没有申请这个信用卡或者各大公司的优惠卡、会员卡啫，除非你没有去过旅行，搭飞机去住个酒店呢，否则在这些的情况的时候，你的个人资料不是全部给了人啊？有没有记得啊？你去过孟加拉的其中一间酒店，他都要求影印你的护照啦，是不是？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你的个人资料呢？我估真的没人会知道，但希望有关方便什么部门的人都好啦，好好 keep 住人家的个人资料啊。 一想起走出这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 早晨， 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啊、上个星期咧，我同个细眼仔咧玩咗呢个日文字咧，玩得好开心啊！ 系啊，系啊，因为咧，好似令我有少少去咗旅行嘅感觉。 好啊，我都识讲几句日文噶、 啊。 我上次都有讲噶，我谂我哋识嗰句都系嗰句。 唔系、啊，识讲 Konnichiwa 喎。 系啊， 我哋都有讲啊。 我哋系因为唔 能大，我都识讲噶。 系啊，我哋咧净系识得唱。嗰啲歌，沙哟啦啦哦，沙哟啦啦哦， 系啊， 又或者系嗰啲咧，呀嘛爹呀嘛爹，搭错车嗰啲咁样咯。 啊系啊，咁咧我哋上次咧就教咗咧几个嘅词语，例如缩题，即系等于加课啦。 加课啊？ 你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咗啦。 加课即系咩啊？即系做功课 啊？ 系啊，咁得意啊？ 系啊，咁咧又讲讲咗残叶系咩啊？记唔记得啊？ 桂花田 系 O T 啊，加班啊嘛，系啊，咁我又。 完全唔記得曬啊！呢個環節就嚟做乜嘢咧？ 咁我教埋林琴係乜嘢啊？ 蘋果 啊，係啦，哎呀，好叻哦！ 我識，我想知係得追名嘅， 係啊， 追名林琴。 球琴係乜嘢啊？ 嚟你啦！啊，係啊，係啊，好多日文字咧，我哋咧以為佢係即係我哋 嘅意思， 廣東話嘅意思同佢哋嘅意思原來有唔同嘅喎。 咁你講大根未啊？ 大根大家都知啦， 系啊， 大根我都知啊，因为你上次教过我、啊， 教咗你一次，系 啊，好、 啊、 多人都中意大根， 系啊系啊， 食、 啊、 大根添， 所以 哦咁又唔关系嘅，你搞咗两个字分开又唔同，因为日文嘅大根，我哋就咁睇个字就写住大根，其实系萝卜咁嘅意思啊嘛， 系啦，咁我哋今日玩边个字啊？嗯、 今日咧，我上次咧留低咗一个字，我话留翻下次玩嘅、 啊， 就 系、 是、叫做暗证番号。 暗 证逐个字讲下系点写啊？ 暗啊， 系啊，即系 明暗个暗， 光暗个暗， 证书个证， 证书个证， 番号 番咧，即系一个 食一番两番个番，番帮女子个番，番茄冇咗草花头嗰个番， 番茄冇诶冇咗个草花头，跟住号咯。系号数个号， 号码个号， 暗证番号。 系啊，你估系乜嘢嚟？ 你要俾啲范围喎，暗证番号呢、這个。 番号即系编号。 编号。 番号即系编号。 跟住咧， 你要答噶，咁系唔系先噶？ 系啊，咁你继续讲先得噶嘛。 暗 咁如果已经唔系同编号有关，咁我哋谂另一个方向。 应该原来佢解叉烧包咁，我输晒啦。 啱啱嗰个方向。 近啦、 啊，都近，即系同编号有关嘅。 暗 暗证咧。 系啊系啊。其实佢都有啲系啦，有啲意思。 即系暗咧，即系唔系明啦，即系地下偷偷地啦。 我哋呢个同学，我哋呢个同学好好噶， 系啊， 即系一啲 地下嘅 地下嘢嚟嘅。哦，地铁车飞 嘅编号啊， 冇错，因为地下就唔系暗啊嘛，唔系就唔系明啊嘛。 地铁车飞有编号噶 嘛？有，你八达窿都有编号噶嘛？ 咁又系， 系啊，我买系地铁 JR 啲车飞暗证编号， 我又觉得唔系，仲有啲乜嘢系暗嘅咧？我觉得系同隧道有关嘅。 哦， 隧道咧嗱，佢都要有啲认证嘅，写住呢条隧道咧系001定系007咁样噶嘛？系一啲咧隧道边条打边条，甚至嗰啲咩诶水渠啊嗰啲嘅编号。 系啦， 我发觉咧有同学咧捉到鹿咧脱唔到角啊！ 是我谂 应 该系 我，我估我应该近嘅。 系咯，咁我捉到而家边个六啊？编号 系啊， 车票佢头先 同埋暗。 系啊，捉到呢度噶啦，佢但系佢出唔到角，好紧张啊！邓你 嗰啲攞唔到认证嘅 AV 影片。 你几多岁啊？点解成日都谂呢啲噶？你今日系咪入做系做 Gary 爸爸？你系咪吓？你小朋友嚟噶？ 我讲话捉到鹿脱唔到，我就谂到脱。 唔好成日向秀 uncle 咁多学仔啦。 佢要脱啊嘛！ 我想话呢样嘢咧。 每一个人都会拥有嘅，同埋唔止一个添噶。 号码 啊哈， 身份证 no 暗 唔系 暗噶， 你仲成日都会唔记得佢嘅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点会唔记得？即系我真系火 嚟，电话号码好分，好分光暗嘅咩？哦，你即系自己收埋几个电话号码，攞嚟偷情嘅啲号码。 你几多岁啊？ 你话俾我哋知啊，咁 解释。每个人好多个。密码嘛，系、啊，系咪捉到六唔切角啊？ 即系暗证番号就代表密码嘅意思啊！呢个好玩啊，呢个好玩啊！你有冇暗证番号啊？ 有 啊， 讲 俾我知道。我每个 A V 网站都有 7万8千几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73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0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6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9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2，升8毫；阿里巴巴208蚊，升8蚊；中国平安80.15，升1.7。美团点评154.6，升7.5；友邦保险70.4，升3.13；盈富基金24.64，升3.8；美东汽车16.8，跌7.8；小米集团12.76，升3毫；港交所291.2，升3.2；FIE南方恒指7.19，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46，瑞士法郎8.064，澳元5.375，加元5.74，新西兰元4.969，欧元8.67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7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1点，升256点。港金现价报15,94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72美元，卖出1,73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个坏车啊，喺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中间嘅中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马湾嘅，就系、是、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中间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排到去马湾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排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又有翻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车多少少啦。喺新界方面，西贡嘅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段车多，咁其中去翻西贡方向啦，车龙排到去大环村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出口方向大围、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方向长华村和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静，今年16岁，我睇正同中学读书。是女子排球队的主席和 A 区的副队长，我在6年级开始打排球，我亦都加入了香港队，我现在在学校和香港队打的位置是主攻手。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天爷，你会怎么形容 Gimme Five 呢？ 奇情。 想分享一下呢段都几难忘嘅经历，喺个餐厅忽然间咧有4、5个男人咧起身啦，喊打劫。 吓！ 咁其中一个人咧见到系有把枪嘅。 哇！系咪咁奇情啊？ 听实逢星期1至5下昼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成嘅《Give Me Five》，你咪知咯。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讲下天气， 好啊！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今日咧就6月3日星期三啊！而家咧嚟到11:10，其实我哋嘅人生里面咧，即系同好多数字都系有关嘅， 系数字人生啊嘛。 诶，又啱喎！ 3062470有冇喺度啊？ 而我今日咧睇到唔同报章嘅头版咧，其实所有嘅资料咧都系同数字有关嘅。 系咪同唔同嘅暗证番号有关啊？ 咩叫暗证？哦，个密码。 咁快。 我想讲，我要讲嘅呢一样嘢同暗证番号系有关嘅。 Okay. 因为今日咧好多唔同关于数字嘅新闻，好多咧都系嚟自话据消息称，咁都系密码，唔知系真定假噶嘛？系咪先？ 啲消息来源系边处咧？我哋信唔信得过去咧？ 逐样讲啊，首先咧，我谂618呢三个字咧，大家就要记住佢啦。 哦、 因为咧呢、這个限聚令咧就会再延长去到6月18日嘅。 OK， 6月18日。 咁呢个大家都估到噶啦，系咪？虽然咧就听到咧有啲飲食界嘅朋友咧，或者旅游界嘅朋友咧就话，唉，即系会唔会没完没了噶？不过有啲就话，其实都预咗佢会继续延长噶啦。咁有啲人咧就会话咧，啊，其实如果延长都可能系一件好事，因为咧你延长咗有一啲嘅毕业聚餐啊、谢师宴嗰啲咧，可能就搞唔到啦。但搞唔到嘅话咧， 好 处就系避免一个有机会广泛爆发嘅一个可能性咯。 点解啊？咁你咪一样可以喺里面食嘢噶啫嘛。 咁八个人系一个单位嘛。 咁你咪分开唔同嘅 台 数咪八个人八个人咯。 佢哋会。有人会咁样谂咯，咁嗱，佢嗱佢话8个8个，咁你唔系应该有10圍8个咁噶嘛？如果唔系，即系好似婚宴嗰啲一样，有其他嘅 quota 喺度噶。 其实就事在人为嘅， 或者你睇下你点样去讲咯。 而家唔使限嗰、那个嗰间餐厅食肆里面嘅一半人数嘛， 唔 使啊嘛。 系、啊， 但你都要讲，如果你系8个人1个嘅话， 咪8人1台咯。 系你8个人1台，但其实你有10圍都识你周围走嘅话，咁同惩教署嗰边嗰次嗰啲佢哋咁样喺度贵宾厅周围行有咩分别啊？ 但而家你系可以入。去餐廳，就算你係有多過8个人都得噶嘛。 只不過佢可能要一啲間隔咯，就唔可以係。 唔係啊，你台台都係咁噶啦。 其實飲 茶 都 要分別 噶。個分別係就係嗰班人啊，你如果都係認識嘅話係有唔同嘅。 你主動發起一個宴會，你邀請嘅人數係多過8个人嘅一個聚會咧。 其實嗰個限聚令有限度噶，如果唔係嗰啲飲宴啊，嗰啲係依然係唔係話你要擺100圍都得咁樣噶嘛？ 有婚宴噶， 咪就有人数限制噶嘛？ 冇人数限制系嘛？ 可以阵间再 check 呢、這个，应该系有嘅吓。 嗱，如果唔系佢哋唔会发声嘅。 系啦，限聚令咧就再延长啦，6月18号啦吓。另外有一啲嘅限制措施咧，大家都要留意住，例如而家入境香港啊，我哋有唔同嘅检疫制度噶嘛，系咪？延长到7月7号咧，就是、中港台呢三个嘅地方啦吓、而外地入境嚟香港嘅话咧，强制检疫啊！一延長3个月，去到9月18号， 係喎， 即係所以如果你喺外地要翻嚟香港嘅話咧，依然啊係需要有一個嘅強制檢疫強度嘅。 婚宴限制人數咧就50人， 係咯。 咁但係咧真係，但係真係咧酒樓咧已經係推出8人套餐嘅訂單嘅啦。 唔係8人套餐可以你1圍8個人啊嘛。 就是、 如果你話謝思燕， 佢可以就唔準多個，唔準多個50人， 即係搞平成咯。你謝思燕，你請老師你都請唔到同學。是不是 分开两个 room 搞咯， 系啊 ，room A room B 咁样咯。 呢、這个系 系啊， 当然有冇人走紧法律啦？可能有嘅，但其实法律咧系咁写嘅，限聚令系咁写嘅，所以大家留意住啊！啲同学仔啊，你 即 系搞限 制，即系好搞笑。不过即系话分两头啦。呢一间酒楼佢可以容纳咧多个即系50人 、 只要你哋唔识。 系啊， 但如果你识咧，就唔准多过50人。 系啦、 都唔知道科学根据系边、 如果你咁讲嘅话， 真系好好笑。 你就会周围腾啊嘛， 我 哋话。 咁我唔识， 咁 我 举另一个例子俾你啦。咁啲学生咪开始复课咯，佢哋识噶，周围腾噶。嗱，有限制嘅，但系嗰个同限聚令有冇即系违背啊？佢话冇咯。 咁又系，譬如咧 food court 里面咧，可能成间学校咧入咗里面啲同学， 你去到商场个 food court 多过500人都有啦，个个都唔识噶。咁但系你唔同隔篱倾偈嘅。系咯，多算啦，大家都明噶而家。 另外一个日子又要记住咯，6/11 系 嗱，呢个咧就真系同呢个暗证番号有关，同消息清有关嘅。 好多好多日子好特别， 好多日子啊要记噶。6/11系乜嘢咧？ 但系啱啱好就系6/11啫，只系。 点啊？ 做嘢啊？6/11啫。 咁佢咧就系话咧，之前大家都讨论紧啊。跨境學童嘅處理是如何？咁、呢個其實大家都幾敏感噶嘛，係咪？有消息話，中三至到中五嘅跨境學童咧，最快咧係6月11号咧就會復課噶啦。因為就話有消息人士透露，教育局咧就已經有啲文件咧就俾咗啲中學去參考噶啦，就話咧佢哋會有一啲嘅招標嘅服務啦，為期咧就1个月嘅，就6月11号到7月10号，就俾一啲跨境嘅學童，可能有一啲嘅譬如深圳灣咁樣啦，喺嗰度咧就上咗車之後咧，就直接有一啲嘅校巴咧就送到佢哋學去到佢哋就讀嗰間學校嘅門口度落車咁樣， 連連帶車去送翻學啊嘛， 係啦， 點咁啊？係 啊，即係1个月咯，只係 係啦。咁所以咧， 7月放假啦， 就講緊呢個招標服務咧，就由6月11号開始嘅，所以咧就有啲嘅消息就會話啊，咁樣會唔會係由嗰陣時開始佢哋咧就會有翻呢個跨境學童嘅服務咁樣啦？係啦， 最唔係佢落嚟得啦。但問題你一定要做足檢測咯，即係嗰個一定要檢測佢係咪有冇發燒啊等等症狀咯。 嚇 ，OK。 另外一個數字咧， 真係好多嘢、啊。 仲有啊， 有冇啲開心數字㗎？係咯，我等緊呢個開心。 6/21，6/21，6/21，一定要記得。 係做咩？6/21做咩啊？ 喂！嗰1000啊，即系10000蚊啊，系咪？ Okay, okay, 有機會咧，嗱、 okay, ， 呢、這個都係消息稱啊嚇，未正式講嘅。 冇錯。 不過佢個消息稱咧都講到幾詳細嘅，就話咧即係之前咧就係、是、財政司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喂一人有10000蚊喎、啊、咁樣。 其實我已經忘記咗啦，你諗下真係好耐啦搞咗。 如果我餓死我窮嘅話，我已經死咗7次啦。 而如果我係唔記得嘅，即係我係唔餓啦。 咁啊恭喜你，恭喜恭喜！嗱，本來 咁人哋都要用好大量嘅，因為即係。照顾好多香港人咧，过几百万咁样， 同心抗疫口罩都系之前先派到俾你，系咪先 ？O K 噶，我好理解而家我。 咁就算你穷唔穷都好啦，如果你系即系合嗰个资格 嘅 话，记住6/21啦。 好啊， 不过都系消息清啊吓，因为开头咧就话6月28号咧先至开始嘅。 而家早一个礼拜啊。 系啊，咁啊嗱，开始申请同你嗰日攞钱又唔一样嘅。咁佢就话咧，就估计咧7月咧就可以开始派钱，希望大部分嘅朋友咧喺8月。份之内咧就系可以得到呢10000蚊嘅，我见到咧有一啲嘅银，因为佢会通过银行或者邮局啊，亦都上网登记都可以啦咁样。有一啲咧已经做紧 promotion 咯，我见到佢就话咧即系可能 我哋开户口啊嘛， 系啦，你用我哋个网上银行啊开户口各样嘢嘅话咧，有一啲嘅现金回赠啊咁样啊，所以我估咧喂。 都大生意嚟噶，个个无端端即系又唔系无端端，我哋应得嘅。咁啊多咗10,000蚊嘅话咧，我见到嗰啲银行啊都开始尝试去搲生意。 系 六二一嗱，呢个系咪开心啲先？ 开 心啲，呢个开心啲。 咁我想问，仲有啊，仲有一个开心啊，你要记住咯，因为咧嗰、那个叫做有。揸住呢個叫做強積金户口嘅嗰啲朋友咧，其實你哋已經可以開始去申請 嗰、那個，保就業嗰個係咪？ 我申請咗啦， 我都申請咗啦， 你哋做咩唔幫我申請？ 我有提，喂，你要唔係㗎？因為你 要 影印 資料嗰啲啊， 你個人資料咧，你一定要有你嗰個有效嗰、 啊 那個叫做強積金户口號碼， 你要 check 咗啦， 跟住同埋要影埋你嘅嗰個銀行簿仔咧，即係嗰個叫月結單你嘅名咧，你户口 number 㗎嘛，咁所以呢啲好個人嘅，我哋點幫到你啫？ 咁咪即係我哋可以申請兩樣㗎？ 咩意思啊？ 即係10,000蚊又申請， 10,000蚊係 啊， 資格就有㗎啦。 係咯，咁然後嗰個自雇人士又可以 啊。 嗱，但有一班嘅朋友咧，有另外一個數字咧，可能就困擾住佢哋啦。個數目字咧就係零啦，係 咩嚟㗎？ 零加薪。因为咧就系讲紧啦，十八万嘅 系啦， 十八万嘅政府公务员咧就系应该系要动薪一年啦，咁 样。咁啊，我成日都话 共 度时间 啊 嘛。 咁我点解我记得四月嗰阵时咧有一个咪话佢加人工，佢好似我都唔 想 要开记者招待会讲被逼嘅，不过嗰个规例话要。咁我见到嗰啲咧即系公务员加薪咧都有个特别嘅，虽然我哋三个 薪酬趋势， 我哋要你 薪先。我哋三个都唔系公务员， 系啊 系啊， 我哋唔系啊，佢好似幾年冇加過人工啦，已經係咪動身都冇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嗰樣嘢啊，佢又出嚟要開記者招待會就話啊，唔係啊，我唔想加人工啊，不過個規矩要我加，都係四月啫嘛嗰陣時。 好委屈嘅係啊， 好委屈啊！即係如果我哋打牌咧，明明上一鋪咧，就大家都話不如輸咁多唔好食啦，我唔得，講咗食糊就要食糊就俾錢噶啦。 呢個遊戲規矩嚟㗎嘛。 咁你諗住跟佢啦，到你而家個鋪嘅時候，佢突然間話喂，不如呢鋪大家唔好計錢得唔得？ 不過我唔講 工作時間啦，係咪都係？ 我唔講嗰個公務員啦，但我估計咧有好多香港嘅公務員咧，即都會知道，其實咧氣候 唔係公務員嚟㗎， 係咪啊？ 嗰個唔係公務員， 佢唔係咩嚟㗎？佢 唔係， 佢政治官員嚟㗎嘛，唔係公務員嚟㗎。 哦，但係都係我哋出糧㗎嘛，係咪？ 哦，咁你冇講錯嘅， 哦 係 啊。但 係 最緊要咧，我估佢哋就算知道同步過冬啊嘛，係咪？今年冇得加人工，我諗佢哋都唔會太信心嘅啊。 好多個大日子，希望你全部都係。对你嚟讲是大喜日子，而不是第二样大的日子啦吓。 又翻翻去嗰个美好嘅岁月啦。嗰阵时喺卡拉 OK 有边个未揈个身第二个脚喺度唱呢只歌系咪啊？ 系啊，嗯，好似有去嗰啲即系跳舞嗰啲地方， 有 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好劲，系啊，我哋焚机啊嘛， 焚机似火，系第一次啊，陈慧琳。 好啦，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吓，都即系而家嗰个恋情都唔系而家噶啦，即系仲有之前嗰个噶，即系前度。 哦，冇 ，sorry， 嘴冇， 系啊， 哦，你真系 佢一击即 中恋就，我暗恋就有好多个， 系啊，佢自己暗嘅就 系暗恋噶啦， 我长期。暗恋噶， 系啊， 系 个长期暗噶，系 有长期暗同长期 暗 疮， 暗恋番号咯， 系 啊，暗恋番号，系啊，系啊，系啊。 O K， 咁啊，系啦，有嘅，咁仲有冇 keep 住前度一啲嘢噶？ 有啊，我仲 keep 住王菲张相，我冇搣开佢。 你嗰啲又唔系叫暗恋，又唔系叫相恋，叫单恋， 唔系嗰啲叫痴恋。 痴恋系啊，我就系想讲呢个啦。系啊，即系咁混杂 咁啫。 有嘅都有嘅，阿祖祖咧 有。 咁隔篱嗰个知唔知噶？ 我估知嘅，不过冇讲咯。 哦， 知嘅知嘅知，霆锋都知。 你俾 咩啊？ 佢咧， 因为嗰啲实物嚟，例如系相啊嘛，相你见到样噶嘛，系咪？ 咁 你 净摆佢嘅 CD 喺度啦， 系啊系啊。你问翻桂花田，咁你知唔知啊？ 明目张胆。 你自己知唔知啊？ 你有冇 keep 几多啊？ 系咯。 唔系嗱，我肯定帮佢 答 到嘅。阿华够胆 keep， 系咯。 哇， 唔系佢 死罪嚟 嘅，佢都有个小包包嘅，我都系唔会打开嘅。 但个小包包攞嚟载咩嘅先？ 系咯， 我都话我唔会打开。 咁你 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摆边啊？我帮你睇咗，话翻俾你知咪得咯。 佢唔敢答佢自己噶，佢尖东海旁嗰啲前度，到而家都系行到西隧嗰边嘅啫。 屋企好大咩？咁多地方摆。嗱，黄耀祖又唔系咧，佢屋企坚大噶嘛。 我有留翻一两张相咯，即系我觉得嗰个你掉咗嘅话就冇噶咯，咁都系一个 系，因为又唔会有菲林啊嘛，可以。 我哋 有点会冇菲林啊？有， 即系我意思仲 keep 住有菲林啊？ 有啲有 keep 菲林噶， 我哋都有 啲系大埔。佢 check 唔到， 咦？仲要佢讲中文喎呢句，佢嗰啲佢唔知嘅， 但系有 typo 呢个字喎。 系啊，同埋我哋有 keep 英女王张相咯，都系我哋前度啊。 啱啊， 你嘅前度啫，佢啱啱骑马。 系啊系啊，即系以佢九啊几岁高龄 少 会 形容英女王系我骑紧 马。 你 咁啊前度真系， 再度重于你， 真系可喜也可悲啊。 系啊系啊，咁咧即系前度嘅嘢，有啲人会 keep 啦。系咪有啲人真系唔系几好意思噶嘛？即系可能会真系收埋佢啊！啊，喺英国有个女子，佢阴公猪啦，佢咧话有一晚咧就留咗喺佢男朋友屋企过夜。 OK， 跟住就 嗌错咗前度嘅名。 唔系，佢咧发现点解个男朋友有一张佢喺即系个男朋友，即系佢形容啊，系有一个红抱前度女友，即系好温馨嘅一张相。 哦， 哇！摆咗张床底嗰度， 摆床底嗰度， 跟住佢就 底 咧。 如果摆床头就仲惊， 唔系咁床头又冇咁明目张胆嘅，系啦，即系佢就或者即喺个床嗰度，即系床褥嗰度。 会唔会系咧？外国人有啲咁嘅谂法噶，摆床底，我慢慢扎住你，扎死你，即系 咁。你即系仲在乎佢啦？你要扎佢， 唔系就系咯。最拣张，最拣张佢红抱佢温馨嘅嗰啲相， 系咯 系 咯，系 咪先？即系佢好唔开心，佢话点咧？系咪佢仲？系 好挂住 佢，即系佢咪仲好挂住佢啊？定系我系咪唔应该揭发佢啊？定系点？但系佢好不安。 我知啊，嗰个一定系最后搞错咗，嗰个佢阿妈嚟嘅，佢红抱嗰个佢阿妈嚟。 而点解会认唔到咧？就佢红抱紧嗰个女子咧，系好肥美嘅。佢阿妈咧而家已经减肥成功，收身五十公斤， 又或者调转，佢揽住好瘦嘅，佢阿妈后来肥咗， 系啦， 系咪咁样？ 你又捉到鹿，但系又未脱。 哎呀，我哋 咦，我哋捉到鹿啊？ 又系你捉到鹿， 即系。好明显就唔系真系偷情啦！ 你边啊？我都想捉啲啊！ 系啦，佢 快过嚟， 捉！ 我就净系捉到个鹿尾巴啫。 即系阿妈同阿妈系咪有关 系 啊？ 唔系，唔系偷情，即系佢嗰个唔系佢前度，嗰个一定唔系佢前度嚟噶。佢只不过 系开心定唔开心噶？ 开心， 开心嘅。 我开头要谂系咪遥远的他嗰啲咧？其实 系唔系一定 因为癌症而带走他嗰啲咁样咧？ 系咯，OK。 搞笑嘅而家，跟住 我想问清楚先，你呢单新闻系最近？睇噶， 系啊， 定系有一排噶？ 唔系啊，早两日啫嘛。 早两日 做咩啊？ 我听到有一单有啲似呢个噶。 咁你继续试，你试下讲嗰个系咪咯？ 嗰个好似话系原来系一个杂志里边嘅封面女郎张相。 佢自己 key 落去啊？ 佢唔系 key 啊，佢认错咗啫嘛。 点解我系对唔住啊？系真会好似有一排 来到两个月啊！唉，我都唔想讲真系。 都唔 唔止。 我就係翻遙遠的他啦。 我聽到頭先，我其實 新聞係遙遠。 你知唔知我有啲自己怯啊？我話佢冇理由耐到，起碼我話兩個月都俾少咗佢，但我又望住佢有抄啲字咧，我諗住佢係新噶嘛。 我真的揾嘅，不过咧系我冇睇到佢嘅日子，唉，唔系，唔系杂志， 咁系我系佢饮醉咗嘛？ 都唔系， 又唔系饮醉咗咩？ 又唔系， 依个唔系嗰单， 不如你开股， 咁你开股啦， 嗱，因为嗱，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大家咧嗰张床褥咧， 哦，系啊，系嗰个嚟噶， 哦， 佢系嗰个广告嗰个代言人啊。 床褥咧，有 啲有 埋啲，即系系啦，有啲好温馨嘅场面嗰张相咧，系黐埋喺张床褥嗰度噶。 系系有嘅。 咁咧，当佢咧， 有啊有啊。 当佢喺度前面嘅时候，咦？点解即系佢又黑啊嘛？即系咪暗啊嘛？ 佢以为嗰个佢嘅 系啊？点解会揽住佢嘅前度一张相摄喺张床底度？原来系嗰张床褥嘅广告嚟嘅。 起码三个月啊，真系 唔止。 点解要咁做咧？ 我都睇唔到个日子。冇讲个新闻都系新闻 啦，但起码而家系真嘅，因为我哋要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率團從深圳飛往北京，預料中午之前抵達。據了解，他們下午會同中央官員會面，中央政府就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聽取林鄭月娥的意見，預料林鄭月娥在會面之後在北京會見記者。今次隨團的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以及特首辦主任陳國基。林鄭月娥今晚會離開北京飛回深圳，明早回港。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處理行政長官職務。沙田沥源村六泉楼至今有6名住客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早上继续有清洁工人为大厦的公用设施清洁和消毒，包括大门的门柄、信箱以及升降机门等，亦都有工人清洗大厦对开的空地。卫生防护中心的人员继续在六泉楼的地下大堂收集居民的深喉唾液样本樽，有居民排队等候交回样本樽。沙田沥源村六泉楼至今有6名住客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相信大厦内有疫情爆发，如果当局未能够尽快收集到居民的样本樽，应该主动出击派人上门收集。他担心大厦内仍然有其他感染人士，甚至有其他含病毒量很高的超级传染者。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呼吁，六泉楼的居民如果仍然未进行测试，应该立即主动去做。大厦内的居民出入应该戴口罩，不要去食肆进餐，亦都不要去健身室和酒吧等高危场所。他又建议，如果有住客是在医院或者安老院工作，暂时不应该翻工，应该尽早向上司汇报。因为即使已经接受测试，都可以在几日之后才发病。巴西过去一日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再创新高，有1262人死亡，累积死亡病例突破30,000宗，当地新增28,000多宗确诊病例，累积超过550,000人确诊。巴西卫生部表示，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里约热内卢州长宣布延长社交距离限制措施至到星期五，之后会根据疫情发展确定重启商业活动的时间表。虽然巴西近日的病例持续上升，但是包括总统博尔索纳罗在内的巴西领导层仍然坚持封锁经济比病毒带来的问题更加严重。博尔索纳罗较早前表示，对死者感到悲痛，但是这个是每个人的命运。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6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71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1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6升1.2，阿里巴巴208.6升8.6，美团点评159.7升12.6。中国平安80.4升2元，友邦保险70.8升3.58仙3，盈富基金24.66升4毫，美东汽车17.04系跌5.4，港交所291.8升4元，小米集团12.76升3毫，FIE南方恒指报7.15仙半系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1，人民幣7.111，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41。日經平均指數報22,676点，升350点。港金現價報15,9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7.28美元，卖出1,72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啊，喺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中间嘅中线有坏车啦。咁而家一带车多噶，就系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中间嘅中线有坏车，咁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出口方向大围、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清水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啦、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长华村，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系、是、运动加埋音乐啦。一有时间咧，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咧，就系、是、听下 J-pop 日本嘅音乐啦，入边嘅信息同埋节奏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噶。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齐做，咁就真系连瞓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师培啊，如果俾你用一首歌去形容茉莉，你会用边首啊？ 梗系用呢首啦。 为你煮热咖啡，赠我轻快些。 哦，你话冇呢次啊姐？ 唔系，我系觉得佢好 hot 啊！ 想知茉莉有几 hot？ 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茉莉、迪神、思培、沉相思、认真做。 切，你两个讲有咩用、啊？要听众都觉得我 hot 先有用噶嘛？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地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地。 早今日我觉得靓仔咗好多， 点解？ 因为佢又为我而设开一啲同唱歌有关嘅环节出嚟。 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先？播歌有关得唔得？ 播一啲人唱歌嘅环节咯。 系啦，人哋唱歌同你唔系你唱啊吓。 对你嚟讲，我咪人哋咯。 咁又讲讲个题目先。嗱，首先多谢咧网上面咧嘅讨论非常之热烈啊！你哋咧好多有讲到嘅歌，我哋尽量播，因为今日咧我哋就拣咗一大批咧，就系嗰啲歌手们。第一首的作品或者第一张的专辑就已经令到各位歌手爆红，可能那首歌一唱由三十年前唱到现在，他开演唱会你都会仲会觉得这首歌一定要唱啊，因为真的太重要的作品了，太有代表性了，我们就选这些歌手的歌来播给你们听。 还有呢、第一只歌就红呢是真的很难的，因为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初出道几年呢都是半红不黑啊，又要挨啊，又要浮浮沉沉、但是今天我们揀嘅呢一批咧，佢而家唔單止已經係天王巨星啦，仲要係佢唔需要捱幾耐嘅，佢睇一隻歌就已經好似話俾你聽，唔係唔紅啊嘛。 同埋講得衰啲啊，有啲時候咧，你會聽到啲歌手朋友講咧，如果我一世遇到一首好嘅作品，一首好歌啦，係咪已經覺得好心滿意足？但呢一啲嘅歌手，佢第一首歌已經足以係大家唱幾廿年，同埋好似呢一首咁，你聽到個 intro 嘅話。你点会唔知佢要出场先得㗎？ 而呢首又真係佢嘅第一首歌，虽然唔係喺香港。 而呢首歌呢就因为佢拍咗一个喺台湾嘅广告， 冇错， 令到佢大红。 喺 1990年嘅9月24号呢推出咗佢第一张嘅专辑。呢首歌呢、这个动作，我谂冇人唔识啦啩。 昨日我行过地铁站嘅时候咧，仲唔系仲见到佢嘅大型广告， 是 就系、是、好似卖紧一个台湾嘅一啲补品牌子啦。咁又系好似回归翻佢嘅发源地咁样咯。佢、 哦、 到而家，佢依然都系呢位亚洲天王啊。我呢只歌其实嗰阵时红嘅程度咧，如果我哋每个人就举一个例子咧，你会点样去话俾人听佢有几受欢迎咧？ 剪佢个头， 剪佢个头， 剪你，喐佢只手， 喐佢只手， 喐只手，喐我下，矮布啊！真系唔知啊！ 你谂下，到上一次，即系系咪有冇一个月前啊？接近一个月前啊，成一个月啦，五月嘅时候，成成咪喺维港度到佢开呢个即系抗疫嘅演唱会， 系啊系啊， 佢都要唱翻呢只歌。 哦，但 佢而家每次一出场去到点样，大家都话成成你只手唔转两圈，我唔收货。 佢都依然有转啊，因为真系即系一套噶嘛呢件事， 真系犀利啊！嗱，郭富城第一首歌咧就系对你爱不完，大家都识啦。第二首我要拣出嚟嘅咧。冷门啲嘅，未必会即刻谂起嘅。但我头先翻嚟同两位拍档讲嗰阵时，我已经觉得呢首冇得唔播嘅，其实，因为咧的而且确系佢第一张嘅专辑。 系啊， 虽然佢之前由选美出道，拍咗唔同嘅电视电影，但系呢一种风情味道嘅歌，香港嘅女歌手真系唔多啊， 唔多啊， 各位 系边个啊？ 叶玉卿啊。 来吧，我什么都听命，但你别心急痴情。来吧，有事情事要事前弄清，如欲吻八点钟。 水蜻蜓，鱼肉泡吧高低我定，亦要自己枉聪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台音又少许不正经， 你呢个你识，真系经典嚟噶喎，系咪啊？ 你听住歌咧，成觉得佢喺度阿兄姐咧喺度扭住咁样同你唱歌咧， 系 真系好吸引噶。 咁嗰阵时佢有几只啦？挡不 卿卿我我啦，其实呢啲都系喺佢 白玫瑰啦， 系啦，白玫瑰就后期少少嘅，但系其实仲有嗰阵时咧，晚晚夜晚黑有阿飞头嚟洗你脑 啊 嘛，即系所以呢啲系入晒脑入晒屋，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嘅， 好难 咯、 啊， 即系 即系 啲 image 系 啦，唔抗拒，呢个咧就系1992年嘅作品啊吓，挡不住的风情， 好正啊，真系谂起叶蕙卿嗰个年代啊，真系 1992年啦已经， 风情未咁浓之后。我哋即刻转一转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转去边好啊？我哋 我哋转翻上翻少女，成日想做嗰样嘢咯， 系咪啊？ 佢翻翻学校啊嘛，佢 咁我哋嚟啦。 哎呀，闹钟都响啦。 系啊，咁佢翻学啦，佢翻学啦。 咁边个翻学好啊？女校男生定男校女生一起翻学呢 定是一起去补习呢 我想打住侧手翻的他们要出来。当年这对妈妹出道的第一首作品明爱暗恋补习社。 是不是这里打侧手翻的 是啊就是他们啊。啊这首歌呢未能够令到他们成为很多不同流行榜的 No.1 作品。第二首歌呢女校男生第二首的派台作品就是 No.1。即这么多个台拿齐的了。但这个一出来。 侧手翻。 侧手翻我理由不记得了吧。 我觉得我哋呢一个转折真系好啱嘅，即系你谂下叶玉卿嗰阵时咧，系突然间喺个市场上面冇一啲女人味咁重嘅歌手咧，你真系填补咗一个空隙啦。虽然佢唱歌嘅时间短啲，咁但系 Twins 呢一个咧，就真系令到好多男士就话我冇呢啲咧，即系邻家学生、啊。真的好少呢一聽喎。 咁佢唔係嗰個年代嘅，佢都後咗好多年。 唔係啊，即係我話我哋呢一種喺樂壇上面唔同嘅定位咧，呢、這個真係你諗下，其實 Twins 之後咧，其實好難有人再填翻佢呢個 學生妹啊， 係學生妹 真係幾難、 啊。你邊度仲揾到啊？ 最乖公仔兩個 嚇。係啊係啊。 嗱、 啊， 而接住落嚟呢一個咧，我覺得一定要播嘅，因為歌神。能夠成為歌神，可能真係因為佢推出嘅第一張專輯已經令佢成為歌神咯。 咁佢第一隻歌其實係邊個咧？份榴莲佢一定知嘅， 你谂翻呢个净系呢个 intro 一听已经知道系佢啦。 而最犀利要讲嘅咧就系佢出嘅第一张专辑啦，就系、是、呢首 Smile Again 玛利亚啦。其实专辑里面有其他唔同嘅歌曲，例如《轻抚你的脸》， 哦，都系呢只 情已逝， 唔系 令到佢第一张专辑已经唔单止攞咗好多奖之外，连中文金曲我哋十大中文金曲 都攞埋啦， 《情已逝》已经系入到金曲嘅行列啦。 犹若犹若如轻纱，徐徐落下。悠悠银光中，徐徐凉风送。帘幕放下，吹起了似婚纱。让那长长秀发，曳摇落下。红脸红脸何悲伤？盈盈泪下，明媚眸子里，仍残留心碎，盈泪满腔，心里自是有说话。 情仍未落泪，迷糊说话，又像是受尽无奈。 我之前呢 哇 我交俾你，我交俾你呢个真系 smile again 真系， 破坏佢啊，真系好听。 sorry， 系我唔系豪仔妹入去 咗。sorry， 头先嗰个唔系我嚟噶吓。 第一张嘅专辑咧，已经有咁多嘅金曲，百年 成只碟都只只都即刻播到噶啦，已经 系。所以我琴日喺度揾资料嘅时候咧，更加会觉得好澎湃我嘅情绪。哇，嗰阵时一张专辑咧，真系有咁多首精彩嘅作品。 唔系八十年代嗰啲歌咧，即系一只碟咧。是可以拍到十隻手裏面十隻手十首歌裏面有八隻歌都是全 hit 的，都很厲害的。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八十年代開頭很多改編歌的、 嗯、 因為真的很興就是日本他們已經是拍到紅了，那個安全系數真的高很多、嗯、因為人家已經市場檢驗過了嘛，那時無論是學友啊， 那 當然啦，校長那時他們很多歌都是大紅的，那的確有時代分別。 而這位歌手呢，雖然我覺得呢 我照樣給他入我們的 list， 雖然不是他推出的第一張專輯、哦、但是佢推出嘅第一张广东专辑、 嗯嗯嗯， 我谂呢一只碟里面嘅歌，哇！我喺度睇翻嗰啲金曲有几多只嗱，我而家 up 下先啦、 啊。 几分伤心，几分痴，一无所有，同林忆莲合唱嘅《温柔的你》啊，仲有故事的角色，同埋我哋而家要听嘅呢首《可能》，都系嚟自呢位歌手喺1989年推出嘅第一张广东专辑。 咦，嗰隻可以笑的话咪都系呢度㗎？ 可以笑的话，咁歌手系叫咩歌名啊？ 纯明浪子心咯、 啊。唔系， 我估唔到、啊， 并唔系第一张专辑嘅，但系几分伤心几分痴系嘅。咁呢只碟里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咧，都系一啲著名电视剧嘅插曲嘅主题曲，义不容辞啦，等等嘅碟都有喺入边。 犀利嘅只碟都。 苦情浪子， 八九年啊， 王杰 啊。 细细夜雨。迎着风飘近，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如从此好一等，再等。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但仿佛。他的心不爱安分，失约解释不愿再问，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可能他一心要是我， 可能双方 走音 太多。 我剛才都走音， 我沒有走過音，我根本就沒有合到音，沒 有合到 音、 啊、這個就是89年的作品，還 有這個慢了版一點，好像 是沒有那麼激昂、 啊、之前我們可能有幾個版本、啊、明明之前很激昂嘛、啊、可能那樣那些、 啊、但其實呢，就算他是在那幾年87年就開始在台灣出道，之前推出了三張的國語專輯，其實連這一張的專輯，你想他第一出的第一張專輯在香港是拿400金的， 哇， 系啊，唔 单 止仲數嗰 啲， 都唔知点计啦，而家真系 咯。 再唔计佢數嗰啲新人奖啊、金曲奖啊，呢、這个咧就王杰喺香港嘅第一张专辑。 佢嗰个皮褛，即系飞机衣皮褛，到而家大家都记得真 系。系啦、啊，而接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咧，就系阿田要点播嘅，亦、 啊、 都系我哋好多嘅听众们咧嘅选择嚟噶。 冇啊，陈慧娴啲歌好听噶， 系、哦、咪代表一段情噶？有 冇啊？ 真系冇 嘅 咩？ 嗱，呢一首其实陈慧。行啦，佢好多嘅歌我哋都会好记得啦，系咪？佢之前咧就要出过咧，就系用三人合辑啊，《少女杂志》去出道嘅，喺83年嘅时候啊吓，而84年嘅时候咧。嘅一月啊，就推出咗佢嘅出道作品，亦都系第一首 solo 嘅作品，就系、是、我哋而家听紧呢个系咩乐器咧？我哋上次未 琵琶， 肯定系 古筝啦， 唔系二胡啊，肯定 唔系，梗系唔系， 系啦，系咪识唱啊？逝去的诺言啊，呢、這个咧就系陈慧娴嘅第一首，亦都即系佢 好中国风，其实第一首系。 相识是偶然， 无奈爱心倾下边，你在我，又或是我在你，内心曾许下诺言，谁说有不散筵席，谁说生死不变，这份爱让这份爱被流水 哎呀，呢首啱啱嗰段我唱唔切啊， 挂住揾歌啊， 挂住揾歌啊，逝去的诺言咧，呢、這个中国风好重味道嘅歌曲，其实跟住佢就少咗呢种啦，已经 都耐唔切都有噶，都有啊，几多唔同嘅改变啦，但系一出道咧就俾人哋知道佢系唱得之人啦， 系、啊， 你今日听嘅呢一位嘅歌手咧，第一首嘅作品咧都已经话晒俾大家知，哇，佢真系好唱得啊，虽然咧个子不高。但就成為咗佢嘅特點啦。 但音域好高啊，真係。 佢係啊，新秀歌唱比賽冠軍嚟噶嘛。 係啊，我諗其實講到呢一度，個子不高嘅佢，新秀比賽冠軍應該都會知道我哋講緊嘅咧就係女方啦。 近排仲做埋爸爸添。 係啊， 唉，恭喜佢。 張梅好似係係啦。 咁呢首歌歌名叫做乜嘢啊？ 聽不到的説話。 誰願意講出一些自欺的説話？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怨叹，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你叫我的心渡过。 其实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嘅歌曲咧，都真系唔知耳熟能详嘅，赞人热泪添啊！真系听到喊啊，真系哇，好感动啊！女方有听不到的说话，其实嗱，我呢度仲有好多嘅，呢啲都系呢啲歌手咧， 听众咧都系喺度投选嘅嗬。 梁咏琪第一首作品系《爱自己》啦，容祖儿嗰只《未知》啊，真系都可以话，因为佢有少少唔同，譬如祖儿咧，佢唔系有拍过电视剧啊，拍过广告啊，真系用歌去行先。但系第一只嘅专辑已经咧，哇，流行咁耐嘅话咧，非常。之犀利啊吓！黎明第一张有第一只歌啊，相逢在雨中啦。 纷飞小雨啊，唔系呢只系咪咋？ 系啊， 纷飞小雨中， 好似系啊，冇 跟你再相逢。 梅艳芳妹姐嘅第一首作品咧系《心债》啊吓。Kelly 陈慧琳啊嘅第一首作品已经令到佢成为啊咁多个台嘅冠军歌，就系、是、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其实仲有好多嘅讲唔晒，但我哋咧想去一去台湾嘅代表啊。 好啊好啊好啊， 台湾嘅代表呢一个歌手，佢出嘅第一首专。第一隻嘅專輯啦，唔單止成為咗好多朋友啊，嘅金曲之外啦，一張專輯裏面有幾多首金曲，真係好想數一數俾大家聽。 你數啊！ 唔單止大家聽緊嘅呢一隻《可愛女人》啦，我諗你哋去試過去卡拉 OK， 試過演繹佢首《黑色幽默》啦啩，係咪？係。仲有《龍捲風》，但係好多好多 啊！情啊， 係啊，星情啊，鬥牛 開不了口啊， 全部都係嗰隻碟開不了口，我就唔係好肯定啊嚇。但總之咁多靚歌都喺呢一張專輯度，有一出道已經爆紅嘅周杰倫。 J-Chow 周杰倫第一隻嘅專輯咧就係《可愛女人》專輯咧，亦都係佢同名嘅專輯啊，有《可愛女人》呢一首歌。其實咧喺台灣嗰邊咧出道咧。第一張碟已經係爆曬嘅話，仲有好多歌手。 你有冇發現一組咧？頭先好似中文歌曲嘅副播介紹 嘅。係啊 係 啊， 不如你 咁我 識 講歌啊嘛，係咪咁啊？摩天如做嘅，例如另外台灣歌手張惠 妹 啦，記唔記得佢第一首歌係邊一首歌咧？ 姊妹啊 ，Exactly 就係姊妹嘅專輯，而裡面咧原來你什麼都不要啊等等嘅歌曲都係同一張專輯裏邊度 嘅， 都 係 嗰度嚟嘅。 另外一個咧又一定要記得嘅，雖然咧即係大紅嘅地方可能其實成個大中華佢都紅㗎啦，新加坡嘅朋友孫燕姿啊，第一張專輯係聽我。 下次再嚟过下。 为担心未来生活方式的港人提供另一种的选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的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9点，升284点，总成交金额7,80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1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跌6毫，阿里巴巴208.8升8.8，美团点评158.4系升11.3。中国平安80.3升1.9，友邦保险70.6升3.33毫。盈富基金24.6升3.4，港交所292.4升4.4，美东汽车17蚊跌5.8，小米集团12.78升3.2，FIE南方恒指报7.2系跌2.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1，英磅9.756，瑞士法郎8.066，澳元5.378，加元5.739，新西蘭元4.972，歐元8.6868。每百日元對港元7.13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747。日經平均指數報22,557點，升231點。港金現價報15,970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5.86美元，賣出1,726.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建南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咁另外啦，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中间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欣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日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出口方向大围、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啦，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十分，美联航空玩得好认真。 我是一号候选人李志刚，我会用最谦卑的心换取你温柔的神圣一票。 我是二号的佳丽罗敏庄，我会以听众的选择为依归，换取你神圣的一票。 咁赢输对你哋嚟讲代表啲咩呢？ 哎呀，冇嘢嘅， 真系唔会啦， 唔使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就知边个赢。 吓，又系我输。个节目叫《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啊，鸡头我李志刚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代表人物，美国二人 DJ 组合 The Chainsmokers。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有 The Chainsmokers 专访。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讲下天气，都系话依然都系三十一度，非常热啊吓。 系啊系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啦，我觉得成个2020年咧，无论系香港咧定系世界各地咧，冇一分钟系平静嘅，一系就疫情。 我哋真系共度成个地球村咧，共度时间。 我真系发觉呢个命运共同体咧，有时真系。不幸嚴重嘅， 好似移民都冇用咁，你去得邊？ 係啊， 到都有啲事 係啦。嗱，即係都係你而家打開報紙，你明明揭緊國際版㗎，點解你會覺得好似揭緊幾個月之前嘅港民版咁樣嘅咧？咁、因為美國嘅，因為黑人即係被呢個白人警察咧，即係殺害事件咧，就引起好大嘅爭議啦，個騷亂就出曬嚟。咁、但係咧嗱。有危有機嘅呢幾日咧，大家開始見到有個畫面咧，亦都係大家會覺得呢、這個悲劇，如果佢唯一仲可以有啲咩體現到咧，就係、是、可唔可以黑暗之中咧體現翻人性嘅光輝？ 當然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啦。嗱，咁最近有啲咁樣嘅即係叫做正面信息咧，就散發開嚟嘅，都睇到大家咧都感動嘅。嗱，有一個咧就係同商業世界有關嘅，商業世界有關。咁你好少见到咧，即系竞争对手之间嘅品牌咧，佢哋会即系互相转载对方啲嘢噶嘛？ 除非佢哋 crossover 啦， 除非 crossover 啊嘛，但系佢哋话明系竞争对手，好少 crossover 噶嘛。咁咧就但系而家奇迹地， 但系有共同信息嘅时候，系咪都会啊？ 嗱，好少有地咧就Nike， 咁我咪早两日佢出咗一个佢哋嘅广告噶嘛。 其实唔止一个，佢哋一出咧又出咗十个噶，好似 但 系 因为 十个咧都有唔同嘅 statement 喺度。 系啦，其中一个最出嘅就系之前讲嘅 For Once 系啦 ，Don't Do It。咁跟住就讲咗好多话，喂呢一刻啊，就一次咁多年，唔好再即系当睇唔到呢啲暴力啊或者种族。咁跟住大家就当然好多嘅即系赞赏啦，就觉得啊佢即刻出呢分力好好嘅。我估唔到佢嘅竞争对手咧 Adidas 啦、 佢 share 咗佢呢一段嘅 Twitter， 佢唔係即係话我都讲自己嘅说话就算数，即佢可以㗎嘛，即係大家都系竞争品牌最多，我咪自己讲啲正面信息囉，我都可以讲㗎啊，放低种族歧视，但佢唔单止自己都讲， 係 share 人哋嗰 段， 係啦，咁啊即係佢 大爱呀， 即係大爱呀，即係大家互相呢就去 share 出嚟咁样囉， 即係人哋都觉得对方对家都认同佢嗰个讲法， 係呀，同埋 自己讲之前仲要赞同人哋， 即是说其实很明显呢，我想这两个体育巨头是告诉你呢，喂，在这一分钟都不要分说这个是你的牌子还是我的牌子啦，我们都一起站出来啦， 都有信息带出来啊。 是啊，咁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亦都是大家在那个即是 Twitter 那里呢见到就说，哇，这个画面其实我想啊，真的等了，我想对他们美国黑人来讲呢，我想等了好多年了，真的百几年都有了。佢話咧就喺呢個美國嘅Houston 啊，呢個侯斯頓嘅一個社區裏邊咧，就有啲白人同埋黑人，佢哋就喺個社區度聚集。咁咧，但係有個畫面嘅，有一批就跪低咗，有一批就企咗喺度。咁跪低嗰班咧，就嗰啲白人，全部跪喺度， 單膝下跪。 係啦，佢哋就咧即係要求得到即係所謂企喺度嗰啲黑人咧就話。喊啊！向佢哋忏悔就话咧，真系好对你哋唔住，即系我哋做咗咁多呢一啲因为种族歧视嘅问题伤害咗你哋。喂，你谂下，佢跪低嗰班白人咧，佢可能佢从来冇做过一件伤害别人嘅事嘅，但系佢会愿意咧，就系话我为我哋其他一啲我哋呢一啲白人做过嘅衰嘢咧，我要向我哋嘅黑人兄弟。忏悔，哇流泪咁样，哇咁呢个画面咧，又系超越咗啊！你会觉得佢已经系超越咗，哇关我鬼事啫！嗰个警察衰啫嘛，唔系我，我白人，我冇做衰嘢，唔系。 佢 会 觉得啊，即系自己都系嗰种即系嗰类型嘅人咧，我都会为咗，喂唔好啦，我哋都要对翻你哋好嘅，即系都觉得人哋做得错嘅咁样。 但系最令人感动系咩咧？嗱，咁你可以话嗰啲黑人，即系佢系受害社群嚟噶嘛？其实佢可能会觉得我大条道理，就接受你嘅下跪啊，咁我咪接受你嘅忏悔咯，咁样唔系。佢個影片咧，佢哋本來大家出現啦，嗰啲白人跪低咗啦，咁嗰啲喊緊嘅黑人咧都馬上跪低埋，即係佢話喂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即係好鬼死似我哋中國嗰啲咧就話 清 晨小弟一拜， 清晨小弟一拜，跟住呢邊又跪翻上嚟， 受唔起受唔起， 係啦，咁然後佢哋都跪埋，然後咧大家係做咩啊？两个双方嘅抱头痛哭，握手言和， 系可以一样嘅，系咪？ 系啊，即系大家最想就系变成呢啲咯。咁跟住仲有好多画面咧。嗱，你固然就见到有好多即系暴力冲突啦，即系譬如佢啲警察佢点样用唔同嘅方法去对付嗰啲示威者。但系跟住你又会见到好多就系、是有个白人警察就见到有一个即系黑人嘅少年喺度喊咧，佢就走上去拍一拍佢膊头，然后即系示意就话我明白你嘅痛苦。喂。呢啲畫面咪就係即係之前所講就話係發生咗一個好大嘅悲劇，但佢有冇可能可以轉化成為有一啲正能量呢咁樣？ 我好希望啊，但其實你問我， 即係要大和解啊！ 我見到有好多好美麗嘅畫面出現咗，甚至乎咧唔係淨喺美國度出現啦，喺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係啦，佢哋嘅有影響力嘅朋友又好，或者只不過一個 layman 都好啦，佢哋都可能喺網上面去發聲啦，去支持呢件事 係 啦， 運動員 其實。名人啊，各樣嘢都有啊，即係我覺得嗰樣係美麗嘅，但我依然有好多嘅擔心啊。會講真，佢哋種族歧視呢個問題咧，尤其是喺美國啊一啲嘅地區咧，真係累積翻落嚟嘅。 根深蒂固啊，真係 睇過一啲嘅 係 啊紀錄片啦，譬如講荷里活嘅啊電影事業啦，係咪？當年佢哋要出到第一位嘅黑人女主角，又或者有幾多嘅黑人佢哋做一個編劇嗱唔見樣啦，係咪？但係喺從前咧，連編劇都唔可以做，或者好你可以寫劇本啦，但係你要俾另外一個人個名字，可以出你個名字，俾人哋知道 因為你係黑人， 係啦，同埋嗰樣嘢俾人哋知道咧，你係黑人嘅話咧，可能喺美國嘅某一啲嘅區域咧，根本係上映唔到，係啦，又或者根本就唔會有人去睇，因為我點會睇一個黑人佢寫嘅電影啊咁樣，呢啲咧都真係曾經出現過嘅。到發展到今日咁，當然依然係唔理想嘅。你應人人平等噶嘛，種族又好啊，膚色啊，乜嘢都好啦，應該係平等。但我估應該仲有好大條路去行咯。你見到佢哋嗰個總統點樣去對待嗰啲朋友，有人出嚟示威抗議呢一件事，哇，都幾暴力去對待嘅，同時間都有警察係咁樣做。 哦，咁因為今次美國咧，佢嘅街頭咧，的確有一啲係好暴力嘅，所以 搶奪嘅性 搶掠啊，同埋因為佢哋有好多就算佢哋當地啲黑人領袖咧，都會話喂。 喂，大佬，你爭取公義同搶咗對波鞋係冇關係㗎， 名店打劫又有出現咁樣。 咁所以譬如話Michael Jordan 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知名嘅，你可以話黑人嘅一個即係領袖代表人物啦。佢都話：喂，我哋唔好跌入呢一個啲暴力循環嘅圈裏邊，因為你而家抗議緊人哋警察用暴力對你，但你如果咧又係陷入嗰個打砸搶燒咧，佢就你就會暴力循環。 一定有人借啲嘢㗎啦。 係啊，咁但係咧頭先我哋話有啲品牌出嚟咧，就即係聲援啦。咁但係美國佢哋嗰度啲學者都好冷靜嘅，佢就話嗱老老實實。好多呢个时候呢係属于唔讲就出错，讲咗就冇错。 咩呀，有啲讲咗都错 呀。係啦，嗱，所谓唔讲就冇错呢，因为而家係最大嘅政治正确嚟㗎嘛，即係话支持种族支持即係呢个。 咁样就话支持公平呀，呢啲嘢男女要平等嘅，任何肤色 一定冇错㗎嘛。 係啦，实啱嘅。 不过点解佢提一句就话唔讲就有错，因为如果你唔讲你梗係衰啦。但阿祖讲句就话有啲人讲 咗 都错。因为啲人呢又好醒过，佢就会望住。OK， 你今日突然间跳出嚟就话支持种族平等，黑人的命也是命咁样。啊，咁之前你讲咩嘅呢？ 例如我见到有啲嘅化妆品牌啦， 出咗事嗰个啦， 系啦，即刻出咗事，俾人哋起翻底。哇，你而家就哇咁嗰啲嘅公正严明挺直嘅腰板出嚟讲，我支持你哋。 系啦， 咁当日又系唔系咁咧？嗱，唯有可以咁样讲，人系会进步嘅。可能当年嘅佢哋或者个老板都唔一样啦，系咪？话事 唯有咁谂啦， 可能唔一样，但系即系。唯有起碼佢呢一刻咁諗啦，冇諗之前啦。 正面正面正面，佢以前 我都係正面 㗎。佢以前諗得錯嘅，咁咪錯咗咯。佢而家知道知錯就能改啊嘛。 但有人會諗，你係咪而家要攞油水先？即係攞著數嘅，即係只不過咁你咪要政治正確咯。 唔得啊！咁你咪又係唔俾人哋改變，係咪？如果人哋繼續錯嘅話，人繼續支持翻之前嘅你，你咪仲衰。 不過真係有一個覺醒嘅過程嘅，因為大家都知啦，呢一句咧話 I can't breathe 咧，佢唔係今年啊嘛，四五年前咧嗰陣時亦都有一位黑人。就是因为咁样死咗，嗰时系引发咗好大嘅暴力冲突。咁嗰时咧就有一啲美式足球员咧，佢就单膝下跪，佢就喺演奏国歌嘅时候单膝下跪。但系嗰四五年前嘅事咧，成个有啊有咁耐啦，成个美国社会咧接受唔到，咁咧就会好多人咧有好多人支持佢，但有更加多人咧嗰时系谴责佢。 你做咩啊？做咩事啊？ 就话喂，你侮辱紧个国歌。咁咧，甚至乎咧，嗰位美式足球员咧，嗰个美式足球员咧就俾人解雇嘅。咁一路都系即系好似话未揾到嘢做。咁但系咧，今年因为又发生咗呢件事咧，咁就 年代又唔同咗咯，嗬？ 隔咗 几 年啦。咁 NBA 另一个球星阿勒邦 James 咧，佢就真系好敏锐地记得呢件事，佢就将咧嗰个美式足球员下跪嘅相同今次嗰张相摆埋一齐，然后佢就话啦。你哋而家明點解佢要咁做啦？係咪啊？ 當日你仲話佢添， 當日好多人仲唔理解，所以我發覺係真嘅。 即係唔理解，係 啊，即係係要時間嘅。你當日你會覺得就話喂大逆不道，你而家係侮辱緊一啲佢哋心目中覺得好嚴重嘅嘢咁樣。但原來咧歲月一沖洗，又咁不幸咧有第二單悲劇發生咧，突然間發覺哦，終於明點解佢哋咁嬲。亦都終於明點解佢要咁樣抗議，因為原來個悲劇係會循環嘅咁樣。 係嘅，唔係個個可以即係咁一致可以望到嗰件事嘅。不過就係講緊你肯唔肯做，肯唔肯改變啫嘛。咁我覺得肯改變嘅就唔好抄翻人哋之前。哇！你以前唔係咁。 啊，唔係㗎，我哋要提醒翻㗎，即係話原來咧，我哋曾經係唔諒解、唔理解佢哋。 啊，當然啦，係 啊，我哋都要提醒翻。 所以佢而家改咗嘅時候係應該讚。不過當然啦，都要睇下佢係為咗佢自己嘅利益啊，定係為咗咩先？ 嗱，咁啊，而家要播， 而 家播呢只歌咧，其实年份都好远噶啦。年份远咧，除咗代表经典之外咧，亦都代表咧只歌唱咗咁耐咧，个愿望都未实现到。系啊 ，Paul McCartney 同埋 Stevie Wonder 呢一只啊，用黑白琴键嚟代表黑人同白人应该融和噶嘛。 What we need to survive together alive, Ebony and I. Ebony and Ivory 啊，呢个亦都系佢话俾你听，希望可以变成 Harmony 共融就最好啦吓。 系啊，你讲到咧，即系美国发生咗好多事啦，接住呢单新闻咧都系美国发生。 啊，我哋呼吁咗电话先。 好啊好啊，佢又唔记得噶啦。 你同我，俾我感染到啊，开始感染到金鱼记忆啦吓。 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都系玩啊嗰啲行业嘅术语系咪啊？ 冇错冇错， 好大本啊！我见到我哋个行业嘅术语真系好多， 好多暗语番号啊，系咪暗暗咩话？暗语番号啊，上次唔系 暗正番号， 暗正番号。 O K O K， 好，但系18723888， 猜猜我是谁？一阵间我哋12:30就同你玩吓，可以打嚟登记啦。 头先咧，我哋就讲到美国发生好多事啦。其实呢一单咧喺过去嘅周末嚟讲咧，都成为咗佢哋一单几大单嘅新闻。 咩事咩事？ 但系其实真系几尴尬嘅。 系 我哋平时做人有阵时都会真系赞扬自己，或者你吹水吹大咗噶嘛？有阵时会有冇试过真系作大，令到哎呀俾人哋知道咗，俾人哋踢爆咗，好尴尬。 即系咁啊！ 嗰个 人咧，反而我觉得咧，我自己论论尽尽咧，唔系我自己论论尽尽有样好啊，即系唔识点样作得好大， 系 我即系冇咁嘅能力啊！你明唔明啊？ 系， 所以 OK 嘅， 所以就少呢一啲啊嘛。 系啊，而我个人比较谦虚，我好少作嘢嘅。 我试过噶，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咧，会即系 我识霆锋呢啲，你会唔会觉得我作大噶？ 唔系你呢啲叫作假， 唔系你呢啲根本就讲大话， 我冇作大噶， 系啦，系啦， 讲在你哋都 真嘅一样， 系咪？ 但我想讲咧，嗱，如果你作到好大嘅时候，可能你最终咧要面临坐监、被检控，甚至你本身上咗一个排行榜嘅第一位，要俾人哋踢走咗。 啲咩Billboard嗰啲 friend 啊？ 咩啊？ 福布斯， 福布斯。 嗱，讲紧嘅咧就美国，因为咧真人 show 嘅女星，其实即系我觉得你就咁叫佢真人 show 嘅女星，对佢唔公平嘅，因为佢22岁啫。 OK OK。 Kylie Jenner， 咁跟住咧佢就自己有嘅化妆品牌啦。即系 佢系咪嗰个咩 Kardashian 嗰个？ 系啦。 哦喂，之前真系夸到佢又最后生，但系财富又多， 系啦。 嗰阵时直情夸张到话咩？诶，勒邦 James 个仔定唔知边个想同佢拍拖咧？话喂，人工都唔够，诶，个身家，个老豆个身家唔够佢多， 能够成为福布斯旧年选出10亿美元富豪嘅其中一位。 嗱，我未睇呢单新闻，但我真系有。你當我馬後炮，我係有質疑過，我話有冇咁巴閉啊？仲要啲人話咧，佢唔係靠所謂家族遺傳負任啦，係佢自己白手興家，佢不停強調佢白手興家 嘅喎。我以前咧有睇佢哋嗰個真人 show 嘅，嗰陣時咧佢仲係妹妹嚟嘅，可能係14、15歲、15、16歲咁樣嘅時候咧，都俾人哋個感覺，咦佢都係坐喺度擺嘅啫，即係擺喺度擺靚靚啊嗰類嗰啲嚟嘅。 我仲要 冇諗過原來係哇商業奇才22歲啫喎，而家都係 嗰陣時。有几多嗰啲报纸嘅文章咧，又分析啦，又去解剖咧，就话佢嘅成功之道啦，佢点样可以靠自己嘅品牌？哇！咁我想话而家莫非爆晒？ 又唔知系咪爆晒啦？仲喺调查当中，我甚至见过佢上映另外一个节目咧，就好中意睇嘅 Ellen DeGeneres 嘅一个节目啦。佢同佢妈妈咧就一齐做善事，因为咧有一众嘅女士们，佢哋咧即系年纪好轻，想创业，对将来可以有梦想嘅，唔系俾到个机会同佢见面。那班嘅少女们是癫咗嘅，因为在心目中， 即系好似同巴菲特日去食晏食餐晏咁样。 但系佢系一个22岁嘅巴菲特。 系啦，系啦， 佢个感觉就系佢好靓啊，佢好叻啊，佢咩都做到啊，所有嘢都一手建立出嚟噶。 咁而家点啊？喂，我好想紧张，好紧张。 有时间讲嘅，唔使担心，系啦。嗰阵时咧就系嗰班少女们咧就同佢见咗面，佢仲好豪咁样，我冇记错啊，每人俾咗75,000美金佢哋，定系7,500蚊。起碼7,000，即係你諗下嗰個數，應該係大嗰個數，我冇記錯。佢總共成個節目咧就攞咗75萬出嚟咁樣嘅，但係佢只不過係嗰個節目嘅嘉賓。咁當然啦，人哋會覺得 我哋幫 到嗰啲人係幫到嗰啲人，梗係好啦。亦都有話炫富呢一樣嘢㗎啦咁樣。今次咧本身佢就入咗呢個10亿美元富豪排行榜嘅福布斯啊，好有權威㗎嘛，係咪？不過就俾人。 指控佢 夸大业绩，将佢踢出咗呢个排行榜。 咁惨啊！ 咁但系呢个实质数据先可以咁样做 噶。有讲到嘅，有一个著名嘅财务律师咧就系话啦，佢哋估计咧今次佢哋咁样做啊，最少咧系会展开一个程序，然之后咧就会发展到正式调查。呢个问题上面咧可能会有好多种唔同因素都成为佢哋考虑嘅目标嘅，甚至乎会高度去谂下，究竟系咪有人用大量夸张嘅性质？ 作大咗自己名人嘅身份，或者佢赚紧嘅钱，从而希望可以引起高度关注。而家系面临证券交易委员会嘅调查，甚至面临被控坐监添。 即系话咧，佢嗰个身家咧，嗰个水分咧，就都几高下啦。咁究竟之前吹嘘佢嗰 个 十亿啊、白手兴家嗰几样嘢， 廿二岁十亿自己搵翻嚟啊？ 系啦，咁究竟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咧？咁大家对佢咁多光环同埋赞赏， 系因为有啲咧，佢嗱，首先佢哋成个家族嗰啲即系姊妹啦， 是是是 真系佢哋摆一个 post 上佢哋个 IG 度， 就 话 收 紧几多百万 嘅 啦，已经，所以佢哋要赚钱其实唔难嘅。佢哋成日都嗰啲化妆品咧，话一上架网上面发售，零秒就已经售罄啦。所以好多人就会有呢个憧憬、就是，就系哇，佢哋系咪真系咁劲噶？应该系咁劲啦，真系买唔到、啊。 喂，大佬， 我想 话 咧，我对唔住，我想话咧，咁福布斯唔系有调查过去证实呢啲人， 所以佢而家咪就 系。即系你而家觉得福布斯唔可靠？ 福布斯觉得呢位阿凯莉，觉得佢唔可靠。 啊、 但系呢位阿凯莉咧，调翻转就话：，我以为福布斯咧好有信誉，佢都信埋晒啲唔证实嘅传言嘅咁样。 所以有得睇、即系等睇下集大结局噶、究竟系边一个啱，边个错？ 十亿美金即系几多钱啊？接近100亿噶、哦。 哇！ 你讲紧系 可以救好多个海洋公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之前从深圳抵达北京，同佢同行的多名特区官员分成三架私家车，到达钓鱼台国宾馆。据了解，他们下午会同中央官员会面。中央政府就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听取林郑月娥的意见。预料林郑月娥在会面之后将会在北京会见记者。今次随团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及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林郑月娥今晚会离开北京飞回深圳，听朝早回港。沙田沥源村六泉楼至今有六名住客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早上继续有清洁工人为大厦的公用设施清洁和消毒，包括大门门柄、信箱和升降机门等，亦都有工人清洗大厦对开的空地。卫生防护中心人员继续在六泉楼的地下大堂收集居民的深喉唾液样本樽，有居民排队等候交回样本樽。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相信大厦内有疫情爆发，如果当局未能够尽快收集到居民的样本樽，应该主动出击派人上门收集。他担心大厦内仍然有其他感染人士，甚至有其他含病毒量很高的超级传染者。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呼吁，六泉楼的居民如果仍然未进行测试，应该立即主动去做。大厦内的居民出入应该戴口罩，不要去食肆进餐，亦都不要去健身室、酒吧等高危场所。他又建议，如果有住客是在医院或者安老院工作，暂时不应该翻工，应该尽早向上司汇报，因为即使已经接受测试，都可以在几日之后才发病。医学会发表声明，对近日沙田出现新型肺炎社区本地个案表示甚为关注，显示社区存有感染源头，必须谨慎应对，切实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医学会说，由于社区内仍然有病毒传播风险，呼吁私家诊所医生要继续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并且要严格控制诊所的卫生情况。醫生亦都需要提高警覺，就算求診者的病徵只是屬於輕微，亦都應該考慮建議病人接受病毒測試。 医学会又话极度关注有救护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说明前线医护人员面对高风险工作，当局应该尽快将新型肺炎列作职业病处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3点，升287点，总成交金额78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1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跌4毫，阿里巴巴208.8升8.8，美团点评159.4升12.3。中国平安80.2升1.8，友邦保险70.7升3.4毫三仙三，盈富基金24.6升3.4，港交所292.4升4.4，美东汽车17.02跌5.6，小米集团12.78升3.2，FIR南方恒指7.2系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57，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1，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9点，升193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04美元，卖出1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风骚即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第一题，请问在恶劣天气下，雇主要为员工制定什么计划？ 当然是旅行计划啦，唔通仲开工咩？ 错啦，应该是制定呢个交通安排同埋撤离路径啊。 答对。第二题，咁员工啊真系要开工嘅话，咁请问要有咩装备？ 唔使装备啊，俾我早啲走就得噶啦。 错啦，起码都有雨褛、防水衣同埋反光背心。 好醒啊，答啱晒吓。想知多啲咧，就要听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清真鹏。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好，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我哋即系开始玩我哋游戏，我哋今日都系讲行内嘅俗语， 冇错冇错。 究竟边一行个俗语系边一行嘅俗语咧？我哋就吓、等我哋啊豪姐咧就开始，但我同阿祖咧会， 我哋系唔知道答案嘅， 我哋会帮手嘅、 我想话好多，我因为我哋阿宇同学仔咧帮我哋揾咗咧，嗱各位听众，我俾你睇下， 系啊。 实睇到啦， 睇到啊， 听声 睇到 睇到啊，睇到咁大沓啊，真系哇！所以欢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玩下咧。喂，最紧要咩啊？佢系各行各业都有嘅，所谓文职嘅又有啦，出晒汗嗰啲又有啦，一路斯斯文文一路出汗嘅都有啦。 我觉得呢啲术语咧，系见证到咧佢哋嗰个行业里面有几吃力。 嗱，不如我净系读个 title 俾你听先，包括有的士大佬啦、地盘大佬啦、巴士大佬啦、睇戏大佬啦、做地即系戏院啊、地勤啦、空中服务员啦，仲有分个机师啦、航空塔啦、茶餐厅之前有啦，我哋有医院术语啦、警察术语啦、消防术语啦、殡葬业之前又有啦、物流管理啦、信用卡推销啦、运输啦、小巴啦、酒店啦，咩都有喎，真系。 好，所以你咧打电话嚟啦，你答翻问题嘅话咧，我哋就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噶啦。 我话咧，你哋成日去按摩，你有冇听到按摩有术语？ 妈白咯， 我咪有静真，我听过一个嗰个师傅同我讲嘅，嗰个好简单，其实你应该一听就会明噶。头先 两 派，唔系两派嗰啲就都唔叫术语啦，即系直普通嘢。佢咪话零鸡蛋咯， 零鸡蛋啊， 零鸡蛋咯。你会听到佢哋讲话点啊？妈伯零鸡蛋啊，哦， 冇贴士， 冇贴士， 冇贴士， 零鸡蛋。哇！跟住我自从听到之后咧，我隐约觉得佢同我讲噶嘛，冇唔系零鸡蛋，前面俾翻两条嘢你啊，起码都 喺呢个 肠仔蛋，肠仔蛋。 发廊里面咧嗰个贴士叫虾仔啊。 蝦仔 有冇爹哋噶？ 咁有蝦仔就有貼士。 蝦仔即係貼士啊！ 哦，幾好啊，幾好啊！嗱，呢啲咯，呢啲咯。 係啊，如果係唔係好少，會唔會蝦毛啊？咁 可能係 蝦毛仔。 係啦 ，OK， 好啦，咁我哋可以試下聽電話啦。 Hello， 你係邊個？ 叉叉，我是誰？你係 張生。 喂 ，Hello， 你好， 叉叉， 係張生係咪啊？ 係， 你好。 你會唔會有術語想考我哋噶？定係想答問題啊？ 即系答问题好啲啊！ 好，冇问题啊，真系好啊！你想要个文职啲噶，定系想要出汗嗰啲啊？ 文职嗰啲啊， 文职啲啦，好啦，既然文 豪仔啊，阿豪仔， 好啊， 真 系 佢问 题， 我哋帮手嘅。 OK， 呢个真系好文职嘅，就仲要系咧最近先至有关系嘅。 OK， 同最近有关 系 嘅，咁咧就系戏院里边嘅 戏院行业， 戏院行业嚟嘅。咁咧佢就话啦，喂。今日你负责打烟啊？哎，好啦，我打烟啦，咁样。 打烟边个烟啊？ 食烟个烟， 一支 打你个打。 打烟 系啦，今日你负责打烟啊？哎，好啦，我负责打烟啦，哎，咁样。 好， 咁你负责咩啊？咁样系啦，咁我负责，我负责 box 啊，咁样。 OK， 嗱 ，box 就易啲嘅， 应该系票务， 系啦，因为纯粹系一 个 英文咁解，系啦，就系卖票嘅， 系啦。 但打烟系咩嚟嘅咧？ 打哇 你可以问问题噶，你可以问问题，我哋会答你噶。 仲要系同最近有关嘅，即系之前系应该冇呢一个术语。 我估到少少。 系啦，呢个 同疫情有冇关系噶？ 就 系 有 同疫情有关 系 嘅。 系啊， 啊，我负责打烟啊，咁 样。系啊，哎呀，你好啦，哎，我做 box 啊，咁样。 系咪？但系打烟系咪一个即系冇咁喜爱嘅工作，厌恶性一啲噶？ 我唔知点解佢会咁样去理解啦。 Okay， 算啦，其实系咪？ 啊，都唔系噶。 系啊， 相对如果你咁计嘅话，可能佢会觉得你要唔要 tips 啊？ 要啊。 相对咧，啲人就会话，如果你打烟咧。佢就會覺得哇，咁我危險啲喎、 哦。疫情底下又會危險啲，喺戲院入面度做嘅一個工作嚟嘅。 喺帶即係帶嗰啲市即係嗰啲叫做顧客咧入去個戲院裏面做嘅呢件事。 唔关系嘅，应该系咪戏？嗱，我估啊，我真系唔知道，我估系咪嗰啲顾客你睇完戏之后，佢哋要做嘅呢个打烟嘅工序。 嗱，如果根据咧我呢一份表咧，就系喺入戏院前嘅。 入戏院前做嘅 系啦， 系咪 check 票嗰啲啊？ check 票嗰啲 系，我要问一问先。哎呀，阿鱼啊， 同清洁嘅类别有冇关系噶？ 坚噶系嘛？你嗰个表应该啱嘅信你噶咯， 好 系啦。 咁啊，打烟系咪 同清洁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 同清洁冇关系嘅， 冇关系。 啊，我仲以为要执垃圾 啊， 或者做消毒啊嗰啲。 嗰佢话入场之前啊嘛 ，buffet 嗰个 唔系 ，OK， 唔系， 因为佢成日要接触咁多人啊嘛，系咪先啊？咁啊，真危险啦。 都话同而家有关嘅，但系咧。真系， 我喺度谂同消毒啊嗰啲嘅工序有冇关 系 咁样？ 都探热都系咯，又 你信唔信啊？ 哦，信唔信？哦，信唔信阿田嗰个答案？嘟佢探热 即係睇下佢有冇發燒嗰個動作叫打煙。 係信唔信啦？信唔信啦？ 你信唔信阿田啊？ 信唔信？ 信阿田， 信阿田， 信阿田， 冇錯，打煙就係量温度啊！嗱，我唔明點解叫打煙嘅，真係解唔到。佢就淨係話咗俾你聽。係啊，所以但係嗱，點解我頭先我有啲猶豫咧？你見我喺度呼喚我哋個 PA 同學仔咧，因為我話就話而家先做嘅嘢嚟噶嘛，照計。但原來咧，介紹呢一個資料咧，起碼都2017年都有試過。 Okay、 我唔知係咪因為可能之前 有啲疫情， 可能中間又試過有人咁樣做量體温啊。因為我哋平時睇戲好少有呢件事噶嘛。 哦 okay、 但我後來見到佢就算嗰個 source 嘅出處咧，佢真係話。俾你聽咧，打煙就等於量温度。 OK， 係啊，咁樣係啊。 恭喜曬張生，我哋有紀念品之後咧，會寄翻俾你啊。 我想估埋個 box 啊，個 box 你話係 售票處咯， 售票處 box office 啊嘛。呢個就真係純粹係英文翻譯啫，咁樣。喂，恭喜曬你， 恭喜曬張生 ，thank you。 OK， 好，我哋再嚟下一位聽眾。 Hello， 你好， 乖乖。 Hello， 乖乖， 你好啊！你会唔会有问题想问我哋啊？定系答问题啊？ 希望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啦。 大家都 好啊，你好啊， 系 咁，我哋问你问题啦，系咪啊？ 嚟啦！ 我有个 喂，我都好啊，你有就梗系好啦，你 啊吓，呢个咧就系我即系做咗呢行好耐啦， 系 后屘原来有样新嘅去咗第二间厂做咧，先至有个咁嘅俗语嘅。 好， 我系做制衣嘅， 做制衣嘅， 咁样系啦。嗰个俗语咧就叫做回工， 回工即系回来个回，跟住边个工？ 工作工啊？ 就应该系皇宫个工。 哦，皇宫个工啊， 工啊， 即系翻 会唔会系话嗰啲老细咧去 工作个工？我都唔知，即系佢哋成日话回工咁样。咁样我哋嗰间厂咧就有都几多人嘅，有成三四十人嘅。 系 咁样咧，佢做到咁上下咧，佢就会叫一。点名啦，咁样你边个你又回工啦，咁样边个？ 你有冇牌俾佢噶？ 我估 翻嘅牌， 翻去见老细 吓， 翻去见老细， 唔系。 唔系， 我开头喺度估回工咧，系嗰啲老细咧出完 trip 翻嚟啦，今日第一日啊回工啊老细， 唔系喎，但佢点员工 啊？啲系好唔中意嘅，不过咧即系你为咗要做嘢冇计啦咁样。 我估回工，佢即系喺嗰三四人里面，三四十人里面去点一啲人啊嘛，你回工啊咁样系咪？ 系啊， 系咪？ 系 啊，系冇错， 即系话佢冇得 OT， 你翻屋企啦咁样。 我调翻转，我觉得要 OT。好似未必一定有 兩樣都唔關事。 桂花田咧都有些少接近。 咦？哦，即係話哦 ，OK， 翻大陸個廠。 唔係。即系阿桂花田都有些少接近噶， 即系你捉到鹿啦今次，你要脱角。头先你讲咩话？即系佢要翻屋企， 系啦，唔使你做翻屋企啦，咁样冇得 OT。 系啦， 咁啊， 冇得， 我估 冇得出 制衣， 因为可能而家直情系叫佢你回工，即系话你冇得做全职，你做 part time。 类似， 哎，我类似啊， 又再近咗啲啦 ，Mastermind 我有四个粒四粒白色， 你谂得都好接近， 好啊， 咁又未正确系， 系啦，都未正确系， 我哋交俾你啊，不如你话俾我哋， 好啊，你开估啊， 即系回工咧，即系我哋嗰时又有公开嘛，如果回工咧，即系啲货唔够做，你呢班咧就暂时要休息， 哦，即系而家嘅 no pay leave 啊， 哎呀，阴功啊， 要回工啊，明白明白， 有阵时有啲行 系唔够嘢做啦，如果讲好多嘢做嗰时咧， 就话 咁样。有啲人咧就會叫佢 出工， 因為佢經歷過有好多嘢做同埋唔夠嘢做啊嘛。 咁好多嘢做叫咩啊？ 就叫你會揀啲人有啲人多數自己嘅 係 報嘅就去炒嘢。 哦，有人要炒嘢，就即係你要交多啲嘢做啦，就要有。就要炒嘢啦， 就叫炒嘢哦，几好喎！ 会唔会有阵时有啲行业嘅术语未必系 炒嘢，唔系多啲嘢做，系我嗰时好多厂都好多嘢做噶嘛。 系， 咁我哋呢间厂咧就有时即系未必是 OT 或者咩咧，咁我哋就会去第二间厂，咁样咧佢如果赶货咧就会请出边外来嗰啲走嚟做几个钟，咁我哋就叫佢去炒嘢做啦。 哦，即系少少炒散嘅感觉啦， 系啊， 冇 错， 系 啊。 哎呀，桂花田你好叻啊！ 好犀利啊！ 系啊，多谢晒你， 多谢晒，好好啊！ 我真系有鼓嘅精神， 系啊系啊，点好嘛？一八七二三八八啊！我哋继续咧，鼓励你打嚟，你考我哋行业术语都得噶， 系啊，都好好啊 ！OK，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我知道啊，即系而家你系想同我哋分享下呢个鞋嘅行业术语，定系想考我哋啊？阿杨生， 考我哋 哦。咁而家考个题目系诶， 几多钱系 点讲？哦，几多钱？ 啊，唔系诶，科文啊，头先佢话 系咪？ 唔系科三， 科三，科三就系呢个答案啦，系咪啊？ 科三就即 系几 多 钱？系啦， 我哋就估到啦，所以就 知道好啊！多谢你杨生，呢、這个系同卖鞋有关嘅，补鞋啊，补鞋有关嘅， 卖鞋啊， 卖鞋咩？唔系补鞋咩？ 唔系补鞋，几多钱啊？ 几多钱？几多钱？ 又带咗啲嘢落袋啦！ 多 谢杨生， 杨生好，我哋再听下位听众啦。 Hello， 猜猜我是谁 ？Hello， 喂， 系妹爱歌情重系咪你啊？ 妹系咪你啊？ 系啊 系啊，阿妹好啊， 好， 你考我哋定点啊？ 我想听下你哋。 好，你想答问题，冇问题。好啦，我俾一个巴士嘅术语你，好唔好啊？ 好嚟啊！ 好。 好啊，嗱，假设你系一个巴士嘅车长，你就会听到豪仔就同另一位巴士车长黄耀祖咧就对话啦。唉，惨啊！今日撞到两条咸鱼。 咸鱼 最惨系咩啊？系啦，我就话我就好惨啦，撞到两条咸鱼。咁跟住呢阿黄耀祖车长同我讲，嘿，我仲大件事，我要卖血添啊今日。 OK， 咸鱼同卖血呢两个字呢就係巴士业界嘅术语嚟嘅。 係啦。 你估唔估到呢？ 有冇 tips 呢？ 好 ,tips 呢就係、是、咁样 嘅。我想试下估咸鱼。 哦、好好啊，你试下估。 同钱有冇关系？ 两样同钱都冇关 嘅。我估咸鱼系咪话饮醉咗酒嘅乘客。 非常接近， 我、哦、非常接近嗱，呢、這个好大嘅贴士 啊！其实严格嚟讲，阿祖已经系中咗，佢中咗个例子啦。 系， 但系如果你将佢变成一个名目嘅话咧，即系饮醉酒嘅客人系其中一种啫。 哦，吓， 系啦，但系如果你将佢扩大啲嘅话咧， 唉， 遇到两个咸鱼，系啦， 即系两个人饮醉晒咯。 应该唔系，饮醉咗系只系其中一项啫。你要一个整体佢嗰、那个嗰、那个词语叫咩？ 嗱，你可以咁样谂嘅，佢饮醉咗搞啲咩事出嚟嘅？ 唔识入钱落去啩？ 嗱，佢就会做啲唔好嘅嘢啦。 系啊， 所以我不如我当第一个啱嘅先啦，因为咧咸鱼咧其实系讲嗰啲咧行为不当， 系 啦， 会 捣乱，会制造麻烦，系蓄意制造麻烦嘅乘客，佢哋就会话、哎、有两个咸鱼喺度。 系啦 ，OK， 你估啱咗第一个， 你估啱咗啦， 好， 系啦， 系啊。 咁又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卖血啦。因为阿祖车长就话啦，系、哎、你选小事啦，有两个乘客啫嘛，我要卖血啊！咁跟住我俾个 tips 咧就话，哎哟，咁今晚 Happy Hour 我唔遇你咯， 要卖血 系啦， 系咪整伤咗？ 唔系， 唔系，唔会咁直接 嘅，同人哋呕有冇关系噶？ 唔系、啊，但系佢头先话今晚唔遇你啦， 系啦，咁我同阿田车长我哋就自己去 Happy Hour 啦。阿祖车长你要卖血啦，咁样。 嗱，我又估啊， 同公事有冇关系 咧？ 有关 系。系啦， 咁啊，你估啦，阿妹，同公事有关 咯，即系时间内啲 O T 咯。 系啦， 因为你攞啲即系即系话你好虚去好虚耗你嘅体能啊。 其实如果佢再准确啲咧，不过我觉得冇可能咁样答到嘅。你哋已经啱噶啦，卖血系加班，但系佢准确啲咧，佢就话。你有巴士牌嘅员工咧，就被调派咧去驾驶其他嘅巴士，即系本来可能你今日唔使翻嘅，但你可能临时就话、 哦， 喂，你今日嚟卖血吓、啊， 又要我翻埋工啊， 系啊，无端端你就要去帮手揸其他车啦，咁样。 O K， 咁啊，两个都估啱晒，当然有纪念品寄翻俾你啦。 多谢你阿妹， 多谢 ，thank you， 拜拜。我想话咧，其实巴士嘅术语咧有好多好搞笑嘅，阿宇揾得几好笑嘅、 啊、 真系。 我哋听到个电话问多个咯，好嘛？ 好啊 ，Hello， 你系边个？ 系 诶，姓 陈嘅， 陈生 你好， 你想考我哋定答问题？诶， 答问题啦， 答问题嗱，咁不如我咪俾埋个巴士术语咧，呢个几得意嘅。咁咧佢就系咁讲嘅。巴士里边，巴士里边，咁可能咧即系大家喺度讲嘅时候咧，就会话，要帮手要宣传下。 哦， 要帮手宣传下， 好， 咁咧你就会听到，系啦，帮手 宣 传，可能即系巴士都要赚啲钱啦，咁样，咁跟住咧个老细就会同佢讲话，咁啦，拍两张闪卡啦， 拍两张闪卡，即系闪卡呢个咧系巴士嘅术语嚟嘅，究竟闪卡系代表啲乜嘢咧？陈生， 帮手宣传啊，你话？ 同嗰个方向有关嘅， 系啦系啦，同嗰、那个宣传有关， 公司宣传系嘛？ 是不是那个方向有关啊豪仔？ 我看清楚呢他那个应用应该怎样准确一点讲先啊。他应该就是讲的就是 得得得得得得得哦 ，OK， 即系佢嗰个巴士，嗰个巴士咧就接到啲生意翻嚟，接咗啲生意翻嚟，咁跟住咧个老细就好开心啦，佢就话：，哎，今次呢个巴士接咗啲咩生意？佢话可以拍闪卡。跟住就话哇，咁今次又肥仔喎，呢铺又多钱喎，咁样 似唔似嗰啲保险咧？攞到唔知几多个客人之后咧，攞到金奖， 系帮到公司啊，定系嗰个员工自己份人工多咗噶？ 佢有冇分咗我唔知道，但系公司一定有钱赚嘅。 O、okay. K， 即系个老细咧，如果我系个巴士老细咧，我就话可能佢就会咁样问嘅。喂，今次今个月我哋攞到几多张闪卡？可能佢就话：哎呀，都系得嗰几张。 系咪见到个零头啊？嗰度？ 唔系，仲要睇得到嘅。即系咧，嗰个闪卡咧，我哋就算普通市民咧，你都会见到嘅。系同嗰个巴士咧行驶，系同个巴士行，唔系同个巴士本身喺行驶嘅时候，你都会见到嘅。可能你就话：啊，呢度有张闪卡，系非常接近嘅啦。 系嗱，阿健，你估一个系咩？我哋 广告， 我估嗰啲车身广告。 冇错，但系你要讲得准确啲嘅。 咁啊，靠你啦，陈生。 系啦。佢又话闪卡 咩类型嘅广告啊？ 点样为之闪卡啦？ 即系广告， 佢已经系广告就啱噶啦， 广告类别啱噶啦， 系啦， 全架车身都有嘅， 冇错啦。佢就话咧，原来闪卡就代表咧拍摄全车身广告嘅巴士，即系有啲可能净系买条中间一条线咁啊，冇嘢噶嘛。 诶，车尾嗰个位置 系啦，咁老细见到哇，今个月我哋有五张闪卡。咁即系起码有五架巴士咧，都系全车身嘅咁样。 我觉得呢个咧谂得几仔细，因为有阵时见到佢咧，即系好似会闪闪发光咁样。 咁 又 系啊， 佢要黐喺个透明玻璃度噶嘛，因为 同埋因为如果用我哋以前卡嗰啲术语咧，抽到闪卡系代表矜贵正嘢嚟噶嘛。 好， 恭喜晒你， 拜 拜。系啊，嗱呢个就系其中一啲行业术语，真系大家可以再下个礼拜再打嚟。 系啊，我想听多啲咧，你哋问我哋问题，考下我哋咁 啊。而家好紧张啊，因为我哋完节目之后咧，就要录我嗰个访问啦。 咁下个礼拜有得听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